9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是继前日之后再次录得单日新增病例个位数，再多一人死亡，全国累积10683人感染，237人死亡，超过8200人康复出院。新增病例中有两宗来自大邱市，邻近的庆尚北道并没有新增感染个案。首尔和京畿道分别有两人确诊，其余三宗病例在机场入境检疫过程中发现。南韩疫情近日持续下降，当地寻日开始放宽部分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包括容许体育馆和补习班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重开。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02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27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0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31点，跌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生物制药11.2跌6.8，腾讯控股402.6是跌6蚊，阿里巴巴203.8跌2蚊，中国平安78.25跌6.5，友邦保险70.55跌1.5，F 三星原油期3.58跌2.9，盈富基金24.1跌5毫，中芯国际15.02跌5.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9.626，瑞士法郎7.992，澳元4.883，加元5.478，新西兰元4.647，欧元8.4066。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1。日经平均指数报19416点，跌253点。港金现价报156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13美元，卖出169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就比较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都是比较慢车，近着海滨道公园一段。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和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使揾三个好靓啊！埋嚟睇下拣下啦，阿姐你拣成个钟拣老公咩？ 并唔系拣老公先要认真拣嘅，正所谓只要有得拣，都要用心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前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 点会冇恶粉？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出嚟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王女，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1:00，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有黄耀祖喺屋企里边，唔知喺度抹紧台定瞓紧觉嘅，有桂花田。 你唔系见到我嘅咩？我抹紧嘢咯。 系啦，就系净系见到块白色嘅布喺个镜头度，养下养下咧，唔知做紧乜嘢啊？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二嘅朝头早，早晨。 系啦，嚟到礼拜二啦，咁啊，今日照样系出边咧，就系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啊。 系啦，我哋直播室里边咧，亦都可以话系春风得意噶。因为我哋咧可以同你做定个预告先啊！ 哇，劲啊呢个 系啊！我哋晏少少时间咧， 哇！今日我哋特别派代表啊！点解我哋两个坐镇住呢个嘅直播室？ 系啊，你猜输咗，我哋同阿田猜嘅时候猜输咗。 唔系，因为如果我哋要讲到今日嘅主题嚟嘅话，呢位嘅女主持， 唔 系，如果你一真系出现嘅话咧，我哋两个真系输到太尴尬啊！ 系边方面输咧？ 即系我谂讲嗰啲风范啊， 定系嗰种嘅震撼咧？ 把身心都震撼啊！ 系啦， 试下舔嘅咪？ 咦，唔系，我听到你只蟹钳就想爬出嚟，你有冇听到啊？你有冇听到阿祖个喉咙个蟹钳就走出嚟？ 系咩？佢骑咩？ 好似有少少头先，你仲有冇试啊？ 唔知啊， 你只耳仔有啲问题喎，真 唔系啊！ 今日我个 headphone 我都觉得把声好怪。 嗱，真系有少少啊，大件事啦！我哋为你打气啊，真系 唔使惊，唔使惊啊 ！OK， 唔使担心。 如果系咁嘅话咧，嗱，你今日做嗰 part 节目嘅时候咧，你就尽量净系用动作， 嗯， 系啦，你就保养你把声。 尽 量 用 你浑身解数啊，将佢跳晒出嚟啊！ 嗱，话说咧，呢个即系抗疫嘅阶段，我哋成日都想大家身体健康，系咪？ 系啊！ 今日咧，所以喺我哋咧11:30之后嘅风骚生活小确幸嘅呢个环节里面度，曾志豪同黄耀祖将会用。广场舞真啲讲咗叫大妈舞添，系咪会对佢哋有啲不敬啊？咁系咪？ 冇嘢，冇嘢，冇嘢。 我哋咧特别揾到一啲嘅片段咧，就系教原来跳呢啲嘅广场舞，一样可以锻炼到大家嘅身体，不论系血液循环啊，嗰啲咩骨络啊，又唔知点样可以舒筋活络啦。总之就，所以我哋一阵间会同大家一齐广场舞， 好啊，好啊，真系。 睇段时间咧，趁住下一轮搭半身嘅时候咧，就稳定张瑜伽垫， 系， 跟住着定翻对靓鞋，换定个运动衫，11:30系嘛？ 使唔使要跟足佢咁样咧，要着嗰套紧身衣噶。 哦，我冇喎，我哋而家大家可能会多啲保护衣嘅啫，紧身衣未必有啊。 所以点解阿田佢避开咧？佢一听到要着紧身衣，佢就惊啊。 你咁咪着咗紧身衣咩咁？ 我紧身裤我着咗。 哇！系啊，咁震撼啊！ 系，佢冇着棉裤，你有冇着棉裤啊？ 你只眼望去边度啊？镜头唔系俾你立乱向上同下喺度乱咁望嘅。 我打量下啫。 其实我都打份工啫，我以为做 DJ 咧系卖声嘅啫，点解要着紧身衣同紧身裤噶？ 嗱，所以你讲 DJ 就知。要卖埋咩啦？ 卖咩啊？ 就系要卖嗰个 jockey 咯，我哋骑术要控制得好咯，所以我要加 圆 心。 好 无聊。唔系真系晏啲，你可以即系睇下我哋 节目啦。 系啊，唔系因为咧，点解咧？我哋要冲一冲，冲一冲淡啊！头先如果你听到新闻咧， 哇，呢个真系要啊！ 咪真系淡咗噶嘛？你突然间听到系，你知佢就为咗安全起见，系你知都无可奈何。你话系咁，但系真系要隔离多14天啊嘛？呢个社交上面 系要隔离多14天，咁你真系要知道吓，而家有呢个叫做都成绩几好噶嘛？叫做系咪？ 等咗几耐啊？由3月5号啊到而家第一次啊，琴日我哋见唔到啊，甚至我哋72日之后我哋第一次见唔到阿张竹君医生啦，恭喜恭喜啊！ 唱竹君好啦， 系啦，亦都揾唔到个竹君早安出嚟啦吓。但系咧，琴日咧就得到呢个零确诊， 系啊， 真系好开心、 這個、啊、嗯！所以可能佢哋都会觉得啊，呢、這个系有成效嘅，咁所以希望维持住、啊。因为成日都话咧，过咗廿八日之后，即系冇零确诊啦，廿八日咧，先至可以叫做。哇、哦！可以全面即系 松一口气啦，咁样啦，系咪？ 咁样咯。 嗱，今朝咧就最新嘅公布啊，就系话咧，我哋嘅林郑特首咧就宣布将会延长14日啦，咁呢个限聚令同埋停业令等等嘅措施，去到下个月嘅7号嘅。而详细嘅资料咧，一阵间咧就会有食卫局嘅方面咧就会做一个更加详细嘅交代嘅。 唔、啊、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从呢几日嘅新闻咧，我哋终于明白社交唔使交叉嘅。 系啦，写 call 咦，你又跟到呢个年代、啊？ 喂，跟得你哋两个耐啊！我自己突然之间觉得自己老成咗啊，成熟咗。 我哋都系师承桂花田嗰个方向啫，真系。 系啦，佢系老祖宗系咪？ 点解我话咧？即系有重要性咧？大家呢几日嘅新闻睇完之后，你就发现原来保持社交距离咧，同埋张台咧，如果你乖乖地，真系有翻1.5米，同埋唔好多过4个人一台嘅话咧， 系 避免好多意外嘅。起码唔会咁容易就有打斗啊，闹事 爆咗， 系啦，就唔会有呢啲嘢。真系啱我哋发觉，其实你真系要听天 carry lamb 的话，饮多少少酒，真系会乱性 啊！我想问个原曲系乜嘢？我想问 我哋 get 唔到咩？系咯， 系 啊。 其实你咁都听到，你又同佢真系合作埋，即系合作无间啊！真系真嘅。 要唔要我再试多次啊？ 真系唔好啦， 系啦，唔系真系佢一早讲咗噶嘛，饮多少少酒。佢会 乱 性噶嘛？ 佢唔系用乱性呢个字嘅，会有搞亲密嘅行为啊！ 咁仲唔亲密啊？而家 咁乱性 打成一片喎！而家仲 打成一片唔系噶，通常亲密嗰啲唔会咁样噶嘛，相亲相爱噶嘛， 好多啊嘛，所以我觉得啱嘅真系呢个时候咧，大家要明白啦，原来呢、這个俾你嚟多14天限聚令，其实就真系希望大家保持头脑冷静， 同埋其实啊都唔希望大家嗰2000蚊无情拉奸咁样。 哇、 啊！咁啊冇咗噶嘛， 系咪啊？如果佢啊做得出啲，譬如我今日见到另外一班嘅另外一个报道咧，就系、是、讲一大班朋友咧就聚到，聚到系咩咧？就 系 嗰啲铺头嗰啲士多啊嗰类嗰啲咧，哇！ 即系嗰啲玩嗰啲15壶嗰啲啊， 开台啦，直情 正开台啦，即系大档嚟。 嗰啲咧，我睇报道就系有人发现嘅啫，记者发现就系有关嘅执法当局发现嘅咁样。其实呢一啲啊，佢已经咁中意赌，佢都攞条命出嚟赌啦，系咪？罚佢2000嫌少啊！我话 系啊，所以。所以咧，我哋今日啱啱好啦， 咩啊？ 你可以睇住我哋网上跳广场舞， 其实 保证 你有冇带丝巾啊？ 咦，系喎， 觉得要有嗰啲， 好似硬系有条手巾揈下咁样先得。 我需要啲羽毛线嗰啲咧， 唔系，我觉得我哋自己加个道具，我哋加把尺喺度，一路跳嘅时候，1.5，1.5，我哋要有1.5，系啊，未来14日仲要嚟多1.5噶。 Song 如不说感觉被未看的着眼光，我像困在满目疮痍斗战于恐慌，一片风雨一片丧亡，命运导向哪方？腾换气氛热烫，期待雨天下降来解决我绝望，微弱角色逆抗，如堕进天地望，仍傲慢地发光。 黄耀祖同学啊， 咩啊？ 你识写呢个字未啊？我想讲陈宝玲同学添，佢花田同学。你知唔知呢位阿黄耀祖同学咧？可能佢好想上嗰个停课不停学啊。 系做咩啊？ 佢头先听紧呢只歌咧，因为呢只歌系舞霸轻狂咧，咁系迪尔达唱啊嘛。咁佢帮我哋 mark 低个歌名，要入翻嗰啲资料咧。 系。 佢突然间话：，啊，我想问下个迪字咧。隔篱嗰个字系写咩？ 嗱，我记得系狗爪边， 佢记得狗爪边，佢记咗隔篱，知唔知写咩啊？ 啊，写咩啊？识个油字啊？ 夹公仔个夹字咯。啊，点解写极都好似唔啱？ 其实你 配个火字嘅，系啦。 诶，但系你讲得好好嗱，狗爪边隔篱嗰个夹字系咩字啊？ 系啊， 咩字啊？ 合字， 合集嘅合字，冇错啦， 我都识噶。 咩叫合集？你冇理由识啦。 咩叫合集？ 好合集，我知啊。 心，你都冇理由会讲得出呢句啦，系咪？ 系，我见到有人系话俾我听佢心胸合集。 系咯，你都起码心旷神怡啦，系咪啊？ 你肯定， 肯定，肯定。 见到自己照镜个样嗰时候， 都系不满意嘅，系啦，即系人哋明明已经话好心胸广阔噶咯，脾气好好啦， 合集。你讲咩先？好多地方都可以咁用噶，形容人又得，形容地点又得咁样噶嘛。 如果我同你讲，哎呀，我住嘅地方咧好狭窄啊，咁你觉得我住紧几细嘅地方啊？ 咁啊，梗系讲紧，唔好意思，都要讲劏房噶啦，系咪？狭窄就。 哎呀，我住嘅地方好细啊，1000尺咋？ 1000尺，睇几多个人住啦？你17个人住嘅话，又同劏房冇分别嘅，系咪先？ 系咯。 10个人住系，又真系 你唔 齐喎。咁佢有冇10个人咧？应该就冇嘅，1000尺里边咧。但系咧，我可以喺呢个咁嘅地方度咧，就净系分到一个阶砖咁大把啦。 即系点啊？单脚企啊要？ 咩叫分到一个阶砖啊？咩意思啊？ 嗱，你谂下啦，1000尺嘅单位，今日新闻卖嘅。咁咧，你觉得喺呢度打工嘅工人姐姐会唔会觉得好狭窄啊？定系个工人 睇下几多个人？ 应该有间工人房啦。 嗱，系咪先嗱？都有1000尺咯。 睇嘅真系唔知噶， 未必嘅，咁可能系。 嗱，如果佢间屋1000尺，喂，你都知道而家可能系其实住紧3代噶啦嘛，已经系咪？吓，有阿公公婆婆，有阿爸爸妈妈，又有小朋友，可能2个嘅话咧，咁样3间房嘅话咧，你唔担保，可能佢有一位工人姐姐都仲系瞓紧个厅啊，夜晚黑咁啊，开张床俾佢瞓，呢个都有可能噶。 哦，嗱，佢咧呢度就冇讲过咧，佢成间屋咧有几多个人啊？嗱，我哋可以咧移中流程嘅。咁但系咧最大件事系咩咧？佢今日新闻卖嘅，佢就话咧，有人咧就即系将自己佢就点样咧？就为自己嘅屋企明明实用面积咧有932尺嘅，不过咧就叫个姐姐嗱，我想话啦。932尺，无论你点样一家四口都好，或者一家五口都好，你估啊，使唔使要个姐姐搞到要瞓厨房咧？ 咁佢厨房系咪好大咧？ 好啦，瞓厨房又可以瞓喺边度咧？ 咁我哋以前啲人都会铺帆布床啊，接床啦，而家唔系叫帆布床啦，接床咁样， 系啊， 出嚟咁佢个厨房够摆一张床，其实都好夸张噶。 嗱，系啦，嗱。 都好大下， 究竟系咪会瞓喺个厨房咧？嗱，净系第一格， 我谂你真系无论如何，你间一千尺嘅屋，你话我住十个大人我谂都好难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冇噶啦，一啲位都冇噶啦，你瞓厨房啦，即系已经好。冇乜可能啦， 两睇我又觉得嗱，当然啦，我觉得咁样梗系唔系太人道啦。但有阵时你姐姐咧，佢可能自己选择嘅话咧，佢起码可能到夜晚黑系嗰、那个系厨房嚟嘅，但佢可能自己清洁得干净噶嘛，系咪？佢都可以闩咗栋门，有佢自己少少嘅空间，好过可能个阿爸阿妈啲仔阿女睇电视煲碟煲到四点嘅，佢仲瞓厅咁啊？ 冇问题，请问瞓厨房边度？ 吓，厨房咪、那個、 你谂住成个厨房你瞓啊？ 唔系啊， 咩啊？个厨房嗰、那个咁咪当佢一个长型咁咪一即即定系长型先可以铺到一张垫床。 做咩个厨房仲要同阿老爷分啊？ 正所谓你太天啊，真啊，冇可能 啊！首先记唔记得嗰阵时我哋有某一位嘅名人咧？ 系 佢系 我记得出个名噶嘛？ 出个名噶嗰阵时佢系瞓喺边噶？个工人姐姐 厕所上面啊嘛？ 唔系，佢系瞓喺嗰个洗衣机上面嘅。 啊，两样都应该有嘅。系咩人都有嘅结论啊？ 唔系我冇谂过系可以行张床行喺洗衣机上面嘅。我记得嗰阵时咪有啲名人佢俾人哋即系影到张相出嚟，哇大佬咁都瞓得到，即系全部小龙女啊瞓喺条线上面咁样。好啦，今次呢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噶。 咩事啊？ 你冇谂过咧？ 佢企喺度瞓系嘛？ 唔系嗱，我 打到嚟瞓啦咁。 我讲个答案出嚟之后咧，你如果站喺工人姐姐嘅角度咧，你会话哇咁细嘅。但系如果你站在咧做家私嗰人嘅角度，你就会话哇咁大嘅。 佢講嚟聽下啦，咁即係叫聞其詳啦。 佢唔係嗱 ，OK， 咁啊，廚房通常都有一立腳即係要擺爐灶啊，跟住碗咁樣噶。佢唔係喺上面嗱，呢度 唔係啊話。 你俾個演繹，俾呢個女主人演繹落先。 上面加多一個叫做即係少少嘅層板。 層板 夜晚就拉出嚟咁樣啊。 係啦，會拉落去或者鋪上去咁。 即係攞枕板嚟做枕頭，一物二用係咪啊？ 唔係啊， 即係圍裙就當被啦。 唉，係啦，唔係仲想唔係咁啊話？ 哦，唔係。但你呢个方向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奇才啊，奇迹女主人啊！佢系喺个佢系喺个厨房嘅嗰个咧，即系厨柜上面， 系 唔系即系个炉灶上面啊？ 系 有厨柜啊嘛， 系 咯， 佢喺个橱柜度俾佢瞓咯。 咩橱柜俾佢瞓？ 橱柜俾佢瞓啊！ 个橱柜， 橱柜冇错啦。嗱，你明 就嚟翻书柜噶咯？ 系啊，嗱， 入殓房一样。 佢直情系有一堂。所以我头先咪话咯，我答案讲出嚟，你系可以有两个方向噶。你作为工人姐姐，你会话唔系咁细系嘛？但如果你作为整家师，你就会话哇好大喎、啊，你个橱柜塞到个人啊！佢正情系 set 咗一个咧，因为佢话佢影咗张相咧，就有个好大嘅橱柜啦，然后里边咧仲要有堂梯咧，就话咧俾佢攀上去。佢话咧可以俾工人姐姐爬上去瞓觉，而厨房里边咧亦都有一部分体式嘅冷气机噶。咁佢就话咧呢个真系好靓噶。佢话呢个佢有网民咧仲影住咧就话呢个单位嘅租盘广告咧，佢话真系写到明咧系有呢一个。橱柜嘅睡房喺度嘅，因为开头有啲人见到张相咧，佢就话喂系咪做噶？ 系 系咪嗰个橱柜即系挤嘢，你唔够高，你咪要攞堂梯咯？系啦，点知原来咧，佢话当呢个单位出租嘅时候咧，即系真系咧，佢会有个嗰、那个叫做空间说明咧， 系 其中一栏咧，佢就写住。呢度系冇工人姐姐房嘅，但系佢话咧会有一个橱柜 姐姐嘅空间。 佢话会有一个橱柜咧，可以将佢变成咧私人空间俾姐姐嚟瞓觉咁样。 咁即系同即系就系呢个材有咩分别？系咪夜晚黑嗱？我入咗个橱柜啦，闩翻道门先，咁样入边带个氧气罩。 系啦，嗱，所以点解啲人会闹咧？其实咧，佢系可以解开几个谜团嘅，因为咧佢呢个其实未入伙嘅，佢系一个咧出租或者叫出售嘅一个单位。但系佢嘅设计就设计到咧。有个橱柜，然后就俾人哋擒上去瞓觉。 呢啲用我哋官员嘅口嚟讲，就叫滴水不漏啦。 点样不漏法？即系讲到明啦。 你谂下啦，嗱，九百几尺嘅单位， 嗱，三房两厅两浴室， 系啦，要有一个俾工人住嘅地方都合理啊。有九百几尺，即系一个人都多，同埋喂喺香港啊，住得九百几尺嘅单位啊，其实可能都 咁实用面积添。 系啊，都应该系中产噶啦，系咪先？咁样个工人姐姐好合理啊，系咪先？咁啊，你要搵位俾佢哋住噶啦嘛。滴水不漏，即系设计到啊！佢喺嗰度工作就系、是、个厨房佢嘅用地啦。 我想话个橱柜即系咁讲啦，厨房其实都系好油烟噶嘛， 系噶， 唔合理噶， 真系 系唔合理得嗰一个点、啊。 即系嗱，如果你唯一再嚟一个即系保守戴多个头盔嘅，会唔会个广告咧写出嚟咧系恶搞噶？系咪讽刺啲雇主咧系会黑薄工人嘅？嗱，你可以咁谂嘅。 但 系有冇跟进咧？ 未有，因为大家就话佢参观过呢个单位，啲网民个个 follow 咧就话我系见过呢个单位噶。佢话佢真系咁样 sell 啊！佢话喂，佢咁样 sell。就算你话最后冇人瞓嘅都黐线啦，咁同埋因为好多跟进嘅报道咧，就唔系净系讲呢个单位啦，就讲咧直情有啲系现成入伙嗰啲设计师咧，佢就话个雇主叫我设计到咧系一个爬上楼梯组合柜，个组合柜里边就系姐姐个睡床，系封闭式 嘅，仲要好危险嘅，你谂下啦，嗰度就煮嘢食，你就算你当咗系睡床，我当你好宽敞嘅好阔 嘅 四尺床喺度俾你咁话又点啊？你点样都有块床褥啩，你点样都会有被铺啦啩，喺嗰度煮嗰度烧。跟住就真系嘣一声恭喜发财啊！ 我觉得我哋真系香港，真系香港地奇迹处处。 真系啊，嗰、那个奇系神奇个奇啊！ 啊，咁佢喺呢个地方度真系够一点五米个嗬，同佢雇主够晒啊，所以佢又冇违反限聚令、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就港澳办和中联办在基本法下的角色和定位所发出的新闻公布引起混乱，表示歉意。相关局长昨晚亦都已经致歉。他说中联办对宪制、特区管治和日常事务操作有权发言和作出提点，任何人将此合宪、合法、合理的言论视为干预都是别有用心。 特区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没错，在这些不同的政府的文件里面，对于基本法二十二条，对于中联办的定位是不完全是清晰，亦都未必是一致的，但是現在的立場是非常清晰的。港澳辦和中聯辦是代表中央在香港的機構，是獲得中央授權來到處理香港的事務的機構，當然是有權有責去監督基本法的落實，因為它是代表中央，而中央是授權透過基本法授權給香港是有高度自治。事實上一直以來，中聯辦都是確切履行他的職責，並沒有干預香港特區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務。一個高度的自治權賦予了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是等於授權者，即是說中央人民政府是沒有自身的監督的權力。無論從憲制、從特區的管治和日常事務的操作，中聯辦都是有發言權，因為它是代表中央，亦都可以作出提點。這個我認為是中央機構在香港的權利和義務，任何人去將中聯辦進行這些合憲、合法、合理在這裡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行事的言論視為干預，我認為是別有用心，所以我們都多次作出這個反駁了。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香港寻日再出现新型肺炎零确诊感染，但并非松懈的时候，否则会前功尽废。在今个月23日午夜到期的加强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14日。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特区政府亦都会严格执行规例。佢强调执法工作会一视同仁，因此日前有十名警务人员群组聚集，并打伤一名嘅同僚，必须严正跟进。除咗接受法律制裁，亦都要接受纪律处分。他又说明白措施为市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但希望市民忍耐一段时间。美国传媒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今个月12日接受心血管手术，目前正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康复。报道引述一间由美国资助和脱北者经营、总部设在南韩首尔的网上媒体报道，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因为吸烟、肥胖和过度工作，近几个月健康状况出现恶化。 金正恩对上一次出席公开场合是在今个月11号主持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之后一日举行的最高人民会议和日前的重要纪念日太阳节都未有露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54点，跌57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8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生物制药10.98跌9毫，腾讯控股398.4跌10.2。阿里巴巴202.2跌3.4，中国平安77.55跌1.35，盈富基金24蚊跌6毫 ，F 三星原油期3.52跌3.4，友邦保险70蚊跌2.15，中芯国际14.9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瑞士法郎0.971，加元1.417，人民币7.091，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99。日经平均指数报19358点，跌310点。港金现价报156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81美元，卖出168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啦，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影响到咧东九龙走廊啦，过海咧同埋去尖沙咀都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河源街啊，咁但系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风头火势啊！其实《风骚快活人》咧，即系一个非常之有爱嘅节目嚟嘅。话说今朝咧喺我哋三位主持人嗰个咧联络嗰个 check 里面度咧，啊八点几咋？嗰位女主持咧就已经好关心我呢一位嘅男拍档，佢就话啦：，喂，你嗰头好塞车啊，快啲落楼啦咁样。啊，我觉得咧，即系用另外一边去睇，唔系代表住即系嗰位主持男主持咧系会迟到嘅。佢呢排真系好乖，好早就翻到嚟啊。只不过我哋呢种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去到连交通消息都会喺一早度互相通报嘅。你话呢啲系咪爱啊，曾志豪？ 冇错，而有乜嘢比起对呢一份爱最好嘅回报呢？就係冇即时睇到呢条消息囉。有乜嘢比对呢一份爱更好嘅回应呢？就係等成个交通嗰个灾祸已经过咗之后，我先至打开个电话。我係乜原来头先塞车咩？咁就 你都冇嘢好讲啦，係咪？ 咪正所谓呢啲咩 白白咁样枉费咗桂花田一番嘅心血啊。 仲要佢应该係好心急地佢不停喺度 send message， 三个好似睇到三个，你记住唔好行佢嗰边啊！ 我打开个电话嘅时候，我已经见到佢嚟咗一个好完美嘅 ending， 就话我冇事啦，而家已经咁样，咁我就已经收到，我就好嘢，而家冇事啦。 好 真系啱晒，阿祖咧将我哋今日呢一位拍档提醒之外讲出嚟咧，正好呼应我而家想同你分享嘅一单新闻咧。嗱，咁近日打机咧，疫情之下咧，有某一只 game 咧，咁咪闹到大家好大风波嘅，就系嗰个动物之心啊嘛。因为咧香港人系玩到好沉迷啦，日本嗰度开头就有好大嘅炒价添啦。咁啊，当然内地嗰度亦都因为惹起政治风波咧，就要下架啦。咁究竟呢只游戏？仲有冇一啲即係可堪發掘嘅古仔喺裏面呢？係有嘅。原來呢佢裏面係有洋葱故事嘅。我覺得今日睇到呢個新聞呢，真係好值得話俾大家聽。首先你要認識一個事實呢，原來呢隻遊戲呢已經唔係今日先至即係面世㗎喇喎。原來呢佢哋話呢你喺呢個遊戲機嘅主機度呢可能就係最近嘅事。但係佢話呢之前喺唔同嘅平台呢，原來呢一個系列呢係一路都更新緊㗎。甚至乎佢哋話呢其實計到而家呢係第八代咁仔㗎喇。係哇，即係原來呢一早就已經有緊呢一隻 game 㗎喇。咁呢個前提首先你要記住啦。咁然後呢第二個前提你就要記住呢，就係話原來呢早喺2007年嘅時候呢就已經有呢、這、一個遊戲係喺度玩緊嘅啦，已經有呢個遊戲咧就玩緊嘅啦。大家記住咯，2007啊、2005年咧，原來最早咧都已經有啦，2005年已經有啦咁樣。好，咁咧有一個韓國嘅玩家咧，原來佢就喺當時咧就寫低咗一個咧，佢同佢媽媽咧玩呢一個動物之心嘅一個經歷。咁啊，後來咧就將佢擺咗上網咧，就喺社交媒體度咧就即係廣泛流傳。估唔到咧，十幾年之後咧，又俾人再掘翻出嚟咧，都係喊得一句句嘅。點樣喊得一句句咧？嗱，簡單如下嘅。佢話咧，當時咧就係佢就攞咗呢只 game 翻嚟啦。咁啊，佢就玩啦，就同細佬一齊玩嘅。咁甚至乎咧，佢就帶埋佢爸爸媽媽一齊去打呢只 game， 因為咧佢希望咧佢父母冇乜嘢做咧，就可以同佢一齊嚟玩嘅。咁咧，甚至乎咧，佢就教佢媽媽咧，嗱，我哋一齊喺呢個動物之心裏面啦，你就喺間屋裏面咧，就點樣起你自己嘅住所，你點樣佈置你嘅地方啊、花園啊，咁你就可以咧喺裏面盡情咁去玩啦。好啦，咁啊，佢媽媽就玩到好開心啦。咁、那個網民咧就個主角啦，同埋佢細佬咧都一齊玩嘅。咁但係玩咗一輪之後咧，佢就放棄咗冇玩啦。咁都好正常嘅，即係你呢個市面上有咁多 game， 咁你玩得兩三隻之後咧，可能你就有一排就唔想再玩嘅啦。但佢媽媽咧就繼續玩落去嘅，一路玩一路玩，沉迷到一個地步咧，就連個仔咧都話啦：，喂，究竟點解阿媽好似打機仲打得瘋狂過個細路嘅咁樣？嗱，好啦，如果事情嚟到呢一半咧，可能你會覺得，咦，呢、這個可能都係個温馨嘅笑話嚟嘅，會唔會就係咧做父母嘅反而沉迷喺打機度咧，就同個仔咧就打折一片咁樣？系，不过好可惜，下半场咧就急转直下啦。因为点解咧？呢一位网民嘅嗰位妈妈咧，原来佢有小儿麻痹症噶，甚至乎咧仲患有咧好多唔同嘅疾病啊，多发性嘅硬化症咧，个大部分时间咧都唔可能出到街噶啦，即系除非咧佢话要出去买嘢啊，咁先至会咧即系好耐出门一次咁样。咁所以咧佢就话啦，佢坐喺轮椅度咧玩呢一只 game 咧，就玩得好开心，沉迷得好紧要。咁但系 佢两个仔咧就好快唔玩咯。咁啊，头先我都讲咗咧，贪新忘旧啊嘛。咁佢阿妈咧就继续自己玩，继续自己玩。再过咗牌之后咧，佢妈妈咧就走咗，因为头先我哋都话咧有重病啊嘛，咁所以咧佢就走咗。咁都冇办法啦，人都要走啦。好啦，咁过咗世之后咧，有一日呢一位嘅网民主角咧，佢突然间谂起系，佢有成一年半都冇打过呢只动物之心咯。佢有一日心血来潮，就重返咧呢一只 game 里边嗰啲村庄咧就睇下。咁啊嗱，因为呢只 game 就好写实嘅，你喺里边经营嘅嘢咧，如果你好耐冇理佢咧，佢会同现实一样咧，会好似即系人烟荒芜咁样嘅。咁佢上到去就发现自己条村咧就即系杂草丛生啦，而里边啲村民咧即系其实其他唔同地方嗰啲 player 咧，佢就问我话：喂，你妈妈去咗边啊？咁样，哇，其实嚟到呢句咧，我已经觉得会有啲触景伤情噶啦，因为原来游戏世界咧同现实世界咧就好快连结咗起嚟。咁然后咧。佢就话我妈妈走咗啦，喺游戏里边搭翻啲玩家啦，然后佢打开游戏里边嘅信箱，咁佢自己收信啦。佢惊吓地发现咧，里边有大量嘅信件啦、礼物啦，原来都系嚟自自己妈妈嘅。而里边每一封信嘅内容咧，都会写住话我好挂住你啊，我估你可能会中意呢份嘅礼物，爱你嘅妈妈上咁样。哇，咁跟住咧佢就泪崩啦，因为咧佢终于明白啦，佢阿妈咧继续喺度打机嘅时候咧，固然系佢自己好中意玩啦。但系佢一路玩咧，一路冇忘记自己啊！佢觉得咧，佢个仔可能仲会有一日会同佢一齐玩啦。佢就喺里边不停收集好多道具咧，就寄俾佢个仔，寄到佢走咗为止。而佢个仔亦都只能够喺佢阿妈走咗之后咧，先至收到哪怕系游戏世界里边嘅虚拟信件。哇！讲到呢一度咧，你都知道啦，系啦，即系眼泪忍唔住就会流下来啊！其实个道理都好简单，不论系现实世界定系虚拟世界，原来妈妈嘅爱咧都系咁真实。你一样系要唱古巨基嗰只歌噶，系真系要爱得及时，唔好爱得太迟噶。风头火势，所以咧，其实打机里边一样可以打出一个爱情，一样可以打出个亲情嘅。不过冇办法，阿祖应该好难用呢只 game。同摩尼公主建立呢啲亲情嘅关系，因为咁摩尼公主点揿掣好呢？系咪可以喺游戏世界里边寄啲狗粮俾阿摩尼呢？冇办法啦，佢都系需要真实嘅你带佢出去 walk， 唔可以喺游戏世界里边周围行。我哋有黄耀祖， 其实我而家都火爆噶啦，疫情底下咧，即系我觉得咧工作就不停喺度减少啦，唔知道会唔会终有一日系由我个女啊去照顾翻我呢？你觉得有冇咁样嘅可能呢？ 有一个位系唔得嘅。 咩啊？ 你就算可以食到佢俾你嘅嘢食， 分享啊！ 但系你唔可以着佢拎俾你嘅衫。 哎 呀，因为佢唔着衫。 佢可唔可以去拍下广告啊？嗰啲咧养翻起我转头啊！我食翻佢啲狗粮，同佢分享一下啊嘛！ 主人瞓翻橱柜啊！唔该你。 哇哇哇哇哇！呢一排咧都有几多唔同嘅报道咧，就讲到嗰啲口罩骗案啊，哇，真系几多啊吓！今日咧警方咧就做咗个数字俾大家睇到嘅，你睇到个数字嘅时候，你真会觉得香港人真系好惨啊！而部分嘅市民咧更加系，哇，我真系见到阴公咯嗱。讲到系咩呢？由二月到而家，警方咧系接获咗接近1900宗啊相关嘅口罩骗案啊，即系包括啲乜嘢呢？可能有啲人咧就会喺网上面度订购咗啦，过咗数啦，跟住嗰啲骗徒咧就用唔同嘅藉口同埋派发，可能话喂我要拖延发货啊，因为咧嗰啲应急口罩要俾更加有需要嘅医护人士啊等等咁样，总之就唔同嘅大话啦，最终咧就失去咗联络啊，搞到啊由二月到而家咧近1900宗嘅相关案件啦，涉款系5690万啊，而当中咧有一啲更加系医疗公司咧被骗去咗2000万啦，亦都有学生佢本身系义工嚟嘅，希望咧就系为一啲嘅非牟利嘅机构啦购买到口罩，最终俾人哋呃咗36万，即系你其实睇到嘅时候咧，你真系觉得好心痛嘅，所有嘅单位其实可能就系香港嘅市民又好啦。都是为了救自己同埋要去帮手啊，就是、一啲有需要嘅人。但好可惜啊，呢、這个位咧就变成咗一个小小嘅缺口，令到嗰啲衰人啊，真係就会见到哇喺冇口罩、啊，哇喺个个都扑緊、啊，供货量又唔够，仲越嚟越贵。 供货少、价格高嘅时候，当然就系佢哋呃人嘅好机会啦。不过好彩，警方之前都采取咗行动嘅，拉咗一啲人啦。咁但系嗰个数同埋涉及嘅5,690,000咧，仲有一段距离嘅。但我估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呢类型嘅案件，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对付呢？發現到一個新的消息，我覺得這個大家很需要知道的，因為我自己都有幾多的朋友有時候都會在一些不同的群組裡討論，喂，不知道這一間新的店鋪信不信得過，喂，新開的、啊、有沒有實體店呢，各樣東西他們會有很多的討論的。原來呢，警方是有一個防騙諮詢熱線的，這個電話號碼真的要抄低，18222 18222，就是警方的防騙諮詢熱線。可能如果到一些市民，尤其是呢一排，其實多咗好多新嘅口罩公司噶嘛，可能咧警方都會話佢哋嗰個出產地喺邊啊，大家唔係好肯定嘅，喺明明寫住 UK mask、USA mask， 可能其實都唔係由英國製造，唔係由美國製造嘅，亦都有啲新嘅香港嘅生產線出現咗啦，所以我會話所有我哋風騷嘅聽眾，你哋而家應該好可能啊都會知道。口罩仲要戴一段嘅时间嘅，咁啊，还点有咁多问题嘅话，咁不如你就试下，下次有个新嘅铺头嘅话，除咗你咧，即系要知道，哇，要你大笔咁样咧买好多钱啊，各样嘢，嗰啲就可能会危险啲啦。嗰啲卖家咧，信唔信得过啊？佢哋嗰个投诉记录系点啊？呢啲当然系你哋参考嘅情况嚟嘅。另外，警方防骗咨询热线，好能都可能啊，都可能帮到你啊。 心情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压抑伤心，对我们在此有些事情需要你知道。嘿，大意大意。The Invisible Man 再次呈现， 中环人手工锤胎。皮鞋收埋，穿新出经典复刻70年波鞋，臭脚脚脚下老友踢下波冇坏，细个嘅老友到晒，个个都肚腩大，新波三波杯皮球冲出球场拉柴，心情如小孩，总扮活泼公山嗌，波有一次卖，吹水懒灰鞋，三张几通柱牌佢大力射咗出界， 身边靓女走晒，我额头都鬼晒， 仲廿岁仔咩？嘥气，你系咪要想死？想死你都有牌。 车楼我点讲晒？一身屁股的债， 仲扮眼湿湿，扮晒噏噏。但系我都冇钱，点借钱你还欠债？老友咪叹气，我点帮你 ，baby？ 真真两臂拍拍背肌。 筲箕湾斯丹大坑碧咸房打柴，踢两嘢个个断气，个个烟瘾大。老友记老过老二，对脚应接去卖。呢班波当打时期攞小型球金牌，呢场全玩鞋，大啖白波咬得快，口水都干埋，踩波车咬柴，麦根都抽过晒，佢净系打边影快。 啤酒两揸怼晒，心机有得好快。 系咪要瘦身减肥？食药再搣脂，脂整个小女孩。 翻工我翻足晒，我份人工减晒。 又未到炒得，未算死得，就算炒最多早退休，畅游世界。老友咪叹气，我点帮你 ，baby？ 真真两臂拍拍背肌。 上 位机 行行企企平台瞓觉，如自我食到饱晒，要买盒金箔。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Good morning， 细眼仔，瘦眼骑。 Good morning， 早晨啊，你哋都讲 Good morning， 系咪知道今日我要同大家上英文堂咧？ 我系讲早晨，我冇讲 Good morning、啊。 咁你赶快啲讲翻啦。 系啊，唔使啦。 Good morning， 细眼仔。 系啊 ，Good morning， 今日我哋要讲英文堂。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咗咧，有阵时一啲食物咧，原来都有两个意思噶。好似我哋讲到 Go bananas 咁、样咧，原来就唔系叫你去香蕉道咁样嘅意思噶、 又唔系叫你净系食咗佢嘅。 系啦，今日咧我就攞出另外一啲字嚟做。今次我哋系动物嘅类别。 动物啊，好啊，好啊。 系啊，原来嗰个动物咧，平时我哋知道啊，原来可以代表譬如 cats 系代表猫啦， 系 dogs 就代表狗啦，但原来咧有唔同嘅动物嘅名咧，你用喺其他地方系有完全唔同嘅意思噶、 我而家识啊， 嚟啊， 我率先讲啊， 嚟啊 ，Lazy Lion 系代表防疫。 是啊 是 啊 是 啊， 好叻，精彩精彩啊，是啊， 我哋而家一讲呢斯拉人，即系叫你防疫啊，你注重卫生啦。我啱唔啱啊？我咁样理解？ 都可以咁讲嘅，我又可以话你错系咪？ 同埋如果你话肥妹仔系拉人咧，我哋都知道你系讲紧咩噶啦，话佢恶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如果你讲呢一 好嘢， 好叻好啦，咁啊肥妹仔，你有冇即刻谂起啲乜嘢咧？咁样？ 我有啊， 嚟啊， 我谂到嗰只黑熊啊，黑熊系代表嗰个地区，日本嗰个地区嗰个县长咯。 我算你下次都系唔好问佢啦。 我都觉得系 啊， 佢同你头先讲嘅所有嘢同英文 系冇关系噶， 字有啲咩分别咧？ 读唔到嘅，读唔到嘅。 阿肥妹仔佢讲 咩咯？ 系啊 ，bear， 你讲咗 bear 呢个字就好啦。 好啊，点解？ 因为其实平时 bear 我哋系代表咩动物啊？ 代表熊啦、 但你知唔知如果我哋系英文咧，用另外一个嘅用法嘅时候咧、，bear 呢个字。B-E-A-R 是 有完全不同的意思，不是只是代表着那个城市那个路 是这样的。 是古诗里面有 bear 的 嘛，是不是？ 不是那个。 他很尽力的了。 我知我地如果顶不顺肥妹仔可以用这句。 支持他不住冇错啦， 是啊。 其实他做了一个好的例子。 是啊，我地如果见到肥妹仔就是这样，我地说哎呀我真的红忍你不顺啊，这样。 是啊，红忍你不住。 或者我不可以红忍你更多啊。 可以是这样的意思啦。因为原来 bear 这个字呢，你加埋其他字眼夹埋一起呢，就有支持不住或者支撑不到啦。咁样嘅意思 嘅、我净系学识摸咯，你唔可以摸只熊咯。 啊，咁系 bear 摸定系摸 bear 啊？ 咁不如我而家俾一个例句大家啦，好唔好啊？唔系就越讲越远噶啦。好似譬如，如果肥妹仔你唔见咗个男朋友啊，即 系 第时，咁你好伤心咁喊啦，可能你就会同佢讲咯 ，Please don't leave me， 唔好离开我啊 ，I couldn't bear it。意思咧就即系话唔好离开我啊！你离开咗我， 我真 系支持唔住噶咁嘅意思啊、！I can't bear it 就有咁样嘅意思啦。嗱、如果咧 for 瘦眼茄嘅话咧，可能咧你都会有 太多靓女埋嚟，系咪我都可以咁样讲嘅？ 系啦 ，I can't bear it， 系啦，我支持唔住啊， 系啦。 边方面支持唔住咧？ 我屋企支持唔住咯， 个经济支持 支持唔住， 可能我哋都系小朋友嚟噶嘛， 系啊系啊，我唔可以请佢哋食咁多糖啊， 系啊，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佢哋做咗一啲咧，又唔系犯法嘅，不过唔系最啱嘅事，有人都会 smoking 会食烟噶嘛，系咪先？所以大家如果下次咧，小朋友大朋友都好啊，你见到有啲人食烟，你觉得啊好臭啊，我真系唔想再闻落去，支持唔住啊。系啦，你又可以咁样用， 但会唔会变咗啤佢噶？ 即系啤系另外一个意思嘅， 系咯。我惊肥妹仔话咧，我要啤你啊咁样。 系啊，我要啤你啊 ，Pierre。系啊，佢要一个啤你啊，可能就会嗱啤呢个词就有咁样嘅意思啦。除此之外咧，仲有个 呢个 头先你讲 cash endorse。 cash endorse 咧，我谂呢个大家咧好多时候。 你头先有讲过咩？ 我哋一开始嘅时候，我谂住咁样开嘅，本身系。 系咯，但系 佢 冇讲到。 佢突然之间去咗日本嘅黑熊啊嘛。 系咯，佢 咪红先咯咁样。 点解你会知佢讲呢句咧？ 我都有讲到噶。 好啦好啦好啦。 cash endorse 咧，我哋有阵时就会连埋咧落雨一齐讲噶。本身就 系 猫同埋狗啦。 系啊。 但如果我哋话 raining cats and dogs 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哇有狂风雷雨啊。 哦，肥妹仔成日都咁样讲噶。佢话哎呀落九 A 啦，落九 A 啦， 咁又唔同意思嘅，咁又 都一样噶嘛，即系好劲啊嘛，系咪 啊？好犀利， 落九 A 啊嘛。 你又知唔知道我头先话狂风暴雨啊嘛？ 系啊系啊。 Cats 同埋 dogs 边个系代表大风，边个系代表大雨啊？ 边个大雨？ 猫同狗系有分到噶， 咁得意噶。哦 ，cat 系风， 系 cat 系风，系 啦。 点解啊？ 因 为 crazy 风咗咁样啊嘛。 啊，系咯， 咁 crazy dogs 都得嘅啫，你点讲都得嘅。 因为我觉得咧，猫似女人啊嘛，啲人话 唔系， 女人好容易就疯狂 咗，唔系男士都会嘅。 系啊， 佢咧就其实咧，相对地咧就代表住咧嗰啲风暴咧，好大风咧就系 dogs 咁样嘅意思。 哦、 而 heavy rains 就好大嘅雨咧就系 cats 啦。咁今日埋咧 raining cats and dogs 咧就即系话大风大雨咯。 咁如果我哋加话 raining cats and dog and bear 咁咪好劲咯，即系我哋顶唔顺咯。 埋一齊試下做一個例子。 I can't bear cats and dogs 啊， 又唔得啊！你要有 raining cats and dogs 夾埋呢幾個字先至有呢一個意思㗎。 哦，佢都咁大雨啦，我唔講㗎啦，我開遮㗎啦。 咁我哋希望微雨一啲，咁就唔好先。 好嘢，拜拜。 下周初天色逐漸好轉，而家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760点，跌569点，总成交金额52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23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81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6，跌8.8；中国生物制药11.02，系跌8.6。阿里巴巴202.4，跌3.4；中国平安77.75，跌1.15；盈富基金24.0，跌6；F 三星原油期3.46，跌4.1；中芯国际14.82，跌7.6；友邦保险70.05，跌2.1；小米集团10.02，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13，瑞士法郎7.985，澳元4.882，加元5.475，新西兰元4.647，欧元8.3963。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52。日经平均指数报19358点，跌310点。港金现价报156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2美元，卖出169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和昂船洲大桥落斜出口长沙环。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女歌手 候选名单 ：Ariana Grande、 Billie Eilish、 Taylor Swift、 Dua Lipa、 Alicia Keys。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空军战机的性能成为致胜关键之一，反应敏捷的苏联雅克战机和美国 B-17 型重型轰炸机都成为纳粹德军的克星，但世估不到英美盟军就被毫不起眼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杀个措手不及，到底这场空战鹿死谁手呢？一飞冲天之空中战火，今晚9:30，港台电视31。 由我识佢开始，佢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妈咪，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啦，11:10啊，讲讲天气先，风吹快活人。 系啊，有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1%嘅。星期二嘅风show直播室里面咧就有豪仔同阿祖啦，屋企仲有桂花田。 系。 你泼咩喺度？ 系啊，我只嘢飞下飞下。 你自己都好似只蝴蝶。 你屋企好污糟下喎， 扑掂啊佢喺度。 系啊。 天气热啊，你明明有好多啲咧蚊虫咧就出动噶啦。 喂，呢一排真系好多咧，我都想请教嗰啲听众们啊。 做咩啊？ 有啲黑色嘅细细只嘅嘢咧，好似蚊枝嗰啲嘢咧，飞系啊， 冇 飞 咁啊，佢点噶？ 系啊，真系咁啊，又细又猛噶。 好，我好針對我，我覺得我做唔到個節目， 又細又猛啊！佢係啊， 因為我覺得你哋講得好啱， 係啊，好精準、啊。 迪爾達個迪字點寫？係 啦，夾啊夾啊夾佢啊！ 係迪爾達。 唔係咁點對付啊？嗰啲網？ 喂，你攞啲去藥房買啲艾啊，去翻嚟分啊佢啊！ 即係艾草嗰啲啊？ 艾字點寫？ 唔識啊！ 系咪 坐翻斗做个好似交叉咁啊？ 系 啊， 写咗喺度啱噶啦。有阵时我自己睇嘅话，我写啱个音，我自己都睇得 啱噶啦。 系啊，系你都买我啊，买我啊，挨 咁啊。系啊， 系 挨风啊。 系都系嘟嘟嘟嘟嘟。系啊，我哋讲下一个题啦。点解唔系我哋嗰个音乐咧要嘟嘟嘟嘟嘟？呢个系叮当嘅发明嚟噶嘛？ 系系， 或者哆啦 A 梦啦，系咪？ 系 日本咧就喺呢个疫情底下之前啊，其实佢哋已经有一个嘅职业，我哋喺节目里面有讲过。但我找了一个咧，佢哋嘅专题报道，讲、 哦、 得几深入。 系点样、啊？ 我自己都觉得咧，其实香港喺疫情底下呢一个嘅工种有冇得发展呢 a V 男优大招募， 佢又唔系嘅。 哦 是啊，可以唔一諗就諗到去 AV 嗰 邊。你知唔知有啲老優招募㗎？ 咩老優啊？ 即係你 好年紀大嗰啲咯。 咁都唔會叫老優㗎嘛？人哋都係女優嚟㗎，不過老啲啫。 唔係男人啊， 男都得嘅。 佢 想講男優啊嘛， 佢想講 老 啊， 係 啊，企入邊嗰個啊，係一個男人啊， 老優 係啦，可能係嗱，但今次唔係喎， 唔係呢啲， 講緊係出租家人， 出租家人啊， 出租家人，出租家人， 即系我系可以租个家人，定系我系可以放自己做家人俾你租啊？ 两样都有， 哦、 你 系 买家定系卖家咯？ 咁可唔可以 提供者定系咩咯？ 租小三得唔得？ 租小三得。 得啊！ 其实我想话，我睇完佢哋嗰个表之后咧、 啊，哇！ 你真系 出租小三 嗱， 所以我话喺嗰边嘅演员咧，真系有价有市啊，同香港唔一样，想攞个7500蚊都唔容易啊，真系。嗱，嗰边佢哋可以做啲咩啊？ 好犀利！ 你啦，我只是上网 search 啫。 系 日本出租，佢有一系列嘅、 嗯， 出租情人啦，出租家人啦，出租仓库啦，出租。家庭都仲得， 冇錯。有啲唔係你以為自己，哎呀，我哋出租咗一次，即係通常你可能會即刻諗嘅就係嗰啲咧，會唔會係哎呀阿爸阿媽成日都話咧，哎呀阿祖你都幾廿歲人啦，仲唔帶個女仔翻嚟嘅，我真係死都唔眼閉啊嗰啲咁樣，跟住就揾一個出租女友咁樣。嗱，如果呢啲係一次性啊。佢有啲係連續劇嚟㗎喎，要連戲㗎喎、 哦， 即係可能去到某一次呢，就係、是、啊又係你啊桂花田，你要扮啊黃耀祖個女朋友啦，咁所以呢每一次呢我都會搵返你，而呢一位嘅桂花田如果佢要提供呢個服務嘅話呢，佢真係要 收貴啲嘅， 唔止收貴啲之餘，佢要做足功課，例如 記曬你家爺仔啦， 冇錯、哦、家爺仔呢有啲咩呢，我隻狗叫咩名呢，我隻狗中意食啲乜嘢呢，我公我阿婆我爺我阿嫲佢個鄉下喺邊 啦，合理啊，你會對白會台詞啊， 功課真係呢個要，嗱呢個係其中一樣嘢啦。 Okay, okay. 另外咧，如果就我哋由最簡單開始， 好好好 通常大家識會諗起嗰啲就係出租旅遊啊嗰樣嘢啦。原來有由客人嘅評級，佢哋會分咗唔同嘅級數， 哦、 價錢亦都唔一樣。 係啦，咩級數咧？係啦， 估到你最想知呢個啦。最低級， 你唔係我個 cup of tea 啊，即係咪我杯茶、啊？ 唔係喎，真係個級數喎、啊，講緊、 哦、真係有啊， 冇錯、 哦， 最低級 係。 More than that， 咦？ 唔系嘛？ 犀利！ 你等阵先， 咪住。 二级嘅意思系 Auntie 嗰个二级系嘛？ 唔系啊，即系佢呢个最低级，佢哋即系好似一级到一百级咁，你唔好谂另外一啲。 我咪就系话咯，系咪阿二级啊？有二级啦， 系最高级咧，系 SSS Club 啊！哇哇 哇！ 跌落地噶咯， 系啊，唔系讲身材啊，讲紧你嘅评价。 即系我话嗰个份量十足啊！ 真系份量十足， 去到 SSS 啊！ 系 啊。 讲紧真系嗰 个，佢就唔系咯。 点解你哋会谂啲咁嘅嘢噶？ 唔系，我觉得好合理啊嘛。 演员由客人评级，由 E 级到最高级别嘅 SSS Club， 哇！ 全国有3000多位嘅员工，我唔知佢哋有冇工会添啊。 系， 佢话咧得10多位系呢个 SSS Club 噶咋？ 呢个你知唔知 SSS 呢啲评价咧系边度最多常见咧？我怀疑佢系个引过去噶。 嗰啲999金啊， 唔系 啊，钻石级嗰啲。 唔系啊，打机里边咧，佢而家成日都有嗰啲叫做抽嗰啲卡牌游戏啊嘛。譬如你抽到个流罗嘅，佢就即系 A B C D E 个 E 咯，可能就话佢系 E grade 嘅啫咁样。但如果你系嗰啲好劲嗰啲角色咧，佢真系会用咧 S 啦、SSR 啦，同埋 SSS 嗰啲都有噶，所以佢真系打机化得好劲噶，我觉得。 嗰啲咁 樣嘅，可能係 Super Supreme 啊咁樣咧，即係仲有啲咩？ 可能係咁。嗱，講個價錢先啦、一次性嘅服務真係， 你呢個中文係咩意思㗎？ 你等先，你 一次性嘅。 系啦 ，service， 你哋冇， 你叫咩？我 搞唔掂啊！搞到我 系啦， 想出嚟啊！即系 一次，你搞到我而家 系啦， 我搞到我而家讲咩都好似错咁啊！ 一次 个钟头嘅收费，嗱，我继续讲都好似系错，你明唔明白啊？ 一个钟头系点啊？又 四 冇冇 要四次 ，OK， 唔系要四个钟头，我真系面红啊！你搞到我，系啦，唔使。20,000 yen 即大约咧1400多港纸咧，就呢、這个 包全部 嗱 四次 即基本个大哥，我基本嘅服务有错系咪先？ 你劲似佢劲似啊霞姨咧，或者嗰啲 系啦，你想讲咩啊？ 搞到我好，我讲另外一样嘢 嗱，我头先系唔清楚啊， 我觉得好清楚，你行开，你翻乐富啊，你我话俾你知啊，你 佢本身乐富咯， 再去越乐富远啲咯，乐富街市你去咁啊。 四个钟头有基本服务啊， 系啦，冇错，收费20,000 yen， 二级， 最基本嘅呢个系，但 系 有阵时我已经岔开你嘅， 够啦， 系啦，有阵时咧，你哋嗰啲嘅雇员啊，系咪，即系嗰啲嘅演员啦 ，OK， 好 啊， 你估个年龄最细可以系几多岁啦？ 最细 唔系 B B 都有嘛？ 唔得， 你啱咗，走音乐 B B 都有 ，B B 也疯狂 ，B B 啊。 佢话试过咧 ，B B 也出租，系嗱类似嘅嘢啦。其实个故事有少少 sad 嘅咁样。 增产啊，系啊，老爷你睇下我有啦，而家系咪先？ 其实可以谂正面啲嘅。嗱，呢个 B B 咧最年纪细嗰个咧嘅演员。 未夠一歲，係因為咧當時有一個 case 咧，就係一位離咗婚嘅 client 係啦，跟住咧佢就冇咗，因為離咗婚，冇咗自己小朋友嘅撫養權，但係佢嘅祖父咧就病重啦，所以就聽喺度諗啦 ，B B 都差唔多樣嘅啫，係咪先？如果我可以揾到一個類似嘅 B B， 同埋佢又睇唔到噶啦，係咪？叫做 係病重啦，唔知睇唔睇到啦，你當佢睇到先啦，冇。 你如果出咗呢個做嗰個新抱嘅大件事， 佢真係 老人你都睇唔到嘢啦， 係啊係 啊， 假 噶 個 B， 係啊，有抱你好抱啦咁。系嘛，水泡咁啊，俾个系咪？嗱，佢就话因为呢一个原因咧，所以咧就出动咗婴儿演员。嗱，第一呢个婴儿演员咧系有特别嘅保护噶，例如咧你要预备多一个角色。即係可能佢親生個媽咪要喺現場嘅，係啦、 哦， 就幫手即係睇住佢啊， 做保姆， 係啦，就扮嗱呢個係我保姆啊，或者我朋友都嚟探你啊， 哦、 爺爺咁樣，就令到呢位嘅一歲未夠嘅演員 B B 咧就唔會單獨出場，佢自己嘅屋企人咧都會喺現場度，咁、哦、你可能俾錢就要俾兩個角色嘅錢啦。 咁我想問下，如果有劇情衝突嘅時候咧，譬如個爺爺喺度啊，多謝你帶個孫嚟，佢喊緊喎。家嫂你喂奶啦， 唔系咁家嫂可以答嘅啫，喊唔一定要喂奶嘅老爷， 系啊，家嫂你做咩仲唔喂奶啊？ 我喂奶都唔喺你面前 啫、 啊，老友。 唔系你老爷咪老友啊？ 点解你揾咗呢个妈妈嚟喂奶啊？ 哎呀，我哋去翻古时啊，系有奶妈嘅，佢咪就系边个奶妈咯？ 即系咁样啊？ 其实可能咧，会唔会咧，连嗰个叫做怀孕紧五个月啊、六个月，咁都可能系出租嘅孕妇咧，即系话阿老爷佢终于有喜啦，奶奶咁样。 个人就系你识嘅新抱，个肚就系人哋嘅，二合一啊！ 唔係，即係我意思話有啲嘅，譬如阿仔未結婚或者未有個好耐都未有 B B 嘅，咁可能真係咧，可能會出咗一個孕婦。系咯，人 点知啊？出咗阿爸都有啊！有一个咧，佢话其实咧，因为佢唔系一次性嘅，佢系做咗30个家庭嘅爸爸。 哦， 即系可能有阵时可能啲小朋友 30个爸爸， 所以佢话我背晒，佢话即系可能喺街道啊，因为有唔同嘅人都出租佢做爸爸呢个角色， 咁咪好尴尬。 佢真系要记住啦，我对住阿桂花田嗰阵时，我就要谂翻啦。 我系大雄嘅爸爸， 系啦，我系大雄嘅爸爸。 见到黄耀祖嘅时候，我就系纪安嘅爸爸。 系啦，呢边阿静怡又有佢嘅一家人嘅背景，佢先要记实晒，所以呢一啲咧连续。其实收费特别贵嘅， 呢、這个世界好细嘅啫， 系啊， 即系 common friend 嘅时候，大家 撞到点算？ 系啊， 所以你真系要小心噶。嗱，你讲紧呢一啲咧，我话大家要小心、啊。 唔系，到时如果撞到嘅，最多咪话，诶、哎，大人嘢你唔好理啦。 咪咯， 有几多个老婆你又好难讲嘅呢啲， 真系撞到都唔知点算。 系咯、 啊，呢一个撞到 同父异母啊嘛， 就最尴尬。嗱、啊，你讲紧嗰啲扮爸爸、扮妈妈，大家都谂到、啊 哦、扮老公老婆。 唔止 系 扮奸夫， 扮 奸夫， 用用用啊，系咪咁样啊？ 系咪扮奸夫？就咪即系嗰啲叫做侦探咧，成日都系咧揾啲人咧去试探下个老婆，咁跟住咧就乘机想其实想同佢离婚噶啦，咁跟住咧就要有呢啲咁嘅证据嚟引诱个老婆，跟住等佢做衰嘢，跟住讲啊，你仲唔俾我捉到你咁样？ 你睇下佢咁详细，佢一定系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 或者琴日啱啱经历 系啦，大件事啦！你琴日去乐富买鱼系咪买咗太多条啊？你？哇！ 喺晒你度咯， 呢个真系阴公嘅皮肉钱嚟噶。 点啊？ 试过咧呢一位嘅即系我头先讲佢又做咗30个人嘅阿爸啦。 系咯系咯， 我都曾经有人咧俾咗个剧本佢，喂，你愿唔愿意帮我饰演奸夫呢个角色咧？ 系 30万 yen 嘅人工， 系即系30万 yen 2万几蚊。唔系，同埋包咩先？包咩先？ 包咩先？ 总之就30万 yen。我讲要做啲乜嘢啊？个故事系咁嘅。 第一次做。 你俾人哋讲啦，好冇啊？系啦， 一次性 咁样讲嘅，即系你话你想知又俾人哋讲，咁你点会知啊？大佬，佢话曾经试过咧，有一位嘅女客人俾咗个绿帽个老公戴，之后个老公咧就想揾个奸夫算账，但系呢个时候个奸夫走咗路啦嘛，系咪先？ 系咯， 但个老婆就谂住啊，咁我要揾奸夫，我点算咧？佢就决定揾呢位嘅演员。扮奸夫，因为咧佢话当时咧佢自己个老公好嬲啊，佢咧就叫嗰位咧 奸夫 演员就要扮奸夫嘛，贴咗嗰啲纹身贴纸啦，扮到好似个黑社会嗰啲大哥大嗰啲咁样咧，尝试令到嗰个老公即系点解可以条气咧可以顺翻，所以首先第一样嘢咧喺个角色嘅扮演上面就令到好似个黑社会大佬好大只啊，好恶啊咁样啦。 即系就算老公嚟踢到门咧，之后都惊啦。 系啦，起码令到佢唔会打佢咁嘅。但第一跟住要做嘅嘢咧，就呢位老婆安排呢一位嘅演员，黑社会大佬都好，但你要道歉， 道歉， 跪地道歉，向佢老公道歉，就希望可以令到个老公本身咧就嘭嘭声咁样咧。 起碼有一個咁樣嘅造型嘅話，啊，老公唔夠膽出手啊，係咪先？但係都會覺得哇，原來我嘅對手係黑社會大佬喎，但係 佢都肯同你 跪地道歉。咁樣咧就令到呢位兩位男士啊，反而 唔會嬲啦， 係好啲，即係反而係佢哋互相跪地。你起身先，你起身先，足足三十秒嘅時間。 但呢個劇本真係好難揣，好難捉摸喎，真係。 嗱，三十萬咧。嘅三十萬 yen 咧，即代表係兩萬幾蚊港紙， 係咯，兩萬幾蚊咯。 咁都要做啦， 同埋生命危險嚟嘅，你扮奸夫喎。 係啊，嗱呢個好笑，另外一個覺得真係好好笑噶。佢話咧試過有一次咧，呢位嘅演員都扮新郎哥咯，即係成一個婚禮度出現。佢話咧其實咧我總共係結過八次婚嘅，因為即扮過八次嘅新郎哥咁樣啦。 喂，但係講結婚佢要註冊，係咪即係冇呢方面嘅？ 有陣時擺酒咧，未必係當日註冊噶嘛， 啊， 可能呢一啲佢哋就另外嘅大話啦咁樣。佢話其中一次咧就系话咧，佢同一个咧女同性恋者嘅客户嚟嘅，就要假结婚帮屋企人去睇咁样啦。佢话但系咧成个婚礼里面，除咗女方嘅家人系真系女方嘅家人之余咧，其他嘅 guest 全部都系租翻嚟 嘅。 所以咧系咪嗰日咧，哇嗰场婚礼啊，净系请呢啲林记啊，请咗用咗14万港纸啊咁啊。 证明咗真系咧，讲真话咧就好难。所以要攞啲钱嚟同你圆个方，讲个大话。 我都想做下呢方面嘅演员，唔知道有冇得试下咧？你哋想唔想搏一搏啊？ 好难揾到你啲 target。 小角色，一个小角色，请你不要轻看。开镜中，仿似于镜中，把我一再观看。细致到神情都发型化妆，细致到皮毛有皱纹心寒。爱而爱，走到爱而爱，方会把我掩盖。一秒钟都有得发挥，轻见自己大台。每个过程成我角色，发放就别要压抑，谁人亦会。创造奇迹，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献媚去兑换赞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之手掌能激起一场冷战，你要忠于你立场，才能找到你的善良，灵魂我里的真相。想发生，总有天发生，不会一世苦困。给扣分都也不要紧，出错别怪别人。多少会成全你半生，最美剧目你要等，随时入戏去创造谁身份。人人话我妄想，我要做我的剧场，能成就到理想，我有自我的修养，终于感觉就擅长，不安于固定就会越强，从来未变。去兑换赞赏，从来未怕中枪，我会在某天闪亮，一对手掌能激起一场冷战。 许廷铿啊，演员的自我修养啊，仲记得佢呢个当然系出自喜剧之王里边啦，有夏衣啊， 梗系唔系啦，即系有呢本书噶，大佬，我入学第一年就要读啊。 咁但系你喜剧之王里边将呢本书系带到俾公众都知，咁你唔做呢行你都识啊嘛。我本来想话咧就系夏衣咧，后来大家知唔知佢去咗边啊？ 哦，佢卖饭盒？ 唔系啊，夏衣呢个角色咧，个真人去咗边度？知唔知啊？ 佢不嬲都系电影方面嘅幕后工作人员嚟噶嘛，系嘛？ 早几年咧，我见到个报纸咧，真系有追访佢咧。原来咧，佢做完嗰出戏之后咧，佢好短暂地喺电影圈停留咧。跟住其实佢做翻佢本行咧， 系咩啊？ 保险啦，又做过好似唔知咩经纪嗰啲啦。 OK， 咁最尾你知唔知佢做咩啊？最后记者咧系喺呢个庙街咧嘅。 占卜摊位度咧，就遇到佢。 哎呀， 佢直情唔用自己霞姨呢个名噶，佢好坚持。佢话咧， 我估佢做经纪嗰阵时都唔会叫，即系我叫霞姨啊，咁样都唔会咁。 系啊， 唔识名嚟嘅。 系啊，佢叫阿 B 啊。Okay. 反而叫阿 B 啊，好得意噶，系啊！我琴日咁啱唔知乜嘢望到呢单新闻，系啊，都做一两年噶啦。咁佢就话：喂，我唔使成世都叫霞姨啊，即系希望大家就唔好净系记住。 其实我叫阿 B， 系咯，叫阿 B 咁啊，几好啊！佢继续 即系保险，唔会叫我霞姨啊，咁样 系咪先？可能霞姨系最出名啲嘅。嗱，成日都话咧，啲小朋友咧造句咧好得意嘅，即系做功课嗰啲造句啊吓。咁啊，老师总会咧俾啲词语咧叫你啊，小朋友你造句啦，咁样翻嚟咧就交出去俾老师啦，咁样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喺台湾嘅小朋友啦，咁佢就咧叫做嗰、那个造句词语系有种， 有种边个种啊？ 种子嘅种。 哦 ，OK， 系啦。 台湾会唔会有特别嘅意思噶？呢两个字夹埋，我唔知啊，因为 都冇、啊，佢都系， 总之就有种、啊， 都系有种啦、啊、咁。咁咧佢咧就交咗功课咧，咁一个 tick 就一个交叉。 OK， 老师仲反问翻佢 咩意思？ 条问题啊，系啦系啦。咁佢又有种啊，佢话啊，咁啊第一句就话啦。我对你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咁啱啊， 系啊，好啱，系咪？ 系 系啦，咁啊， 几浪漫添啊，仲 系 啊，系 啊，好文青啊， 系啦系啦，好正嘅咁。但系另一句咧，就老师会反问啦，就反问啦， 反问咩？ 请问你嗱，我讲翻老师嘅答案。 好， 请问你妈妈知道了吗？咁样，你嗰个小朋友作咩句子咧？用呢个有种。 哦，可能 即系要作两句， 系 呢一句就剔咗冇问题嘅。 系啊，第一句头先就似曾，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咁样， 系啊， 剔咗冇问题啦。咁呢一句咧，老师就反问翻咯，请问 你 阿妈知 道 吗？ 佢系咪咧？好似咧对住嗰个老师咧有一种爱慕嘅感觉啊？两句有承接嘅， 有种 第一句已经我对你有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好似同个老师示爱 咁。唔系呢句系剔咗嘅， 冇问题 嘅。第二句嚟嘅、 哦，用我哋广东话咧就可以变成咁啊！你有种就来打我啦！ 啊，类似啦，嗱，猴仔。 系啦， 到嗰样嘢啦。 你有种就咧，不要还钱给我啦。 系啦 ， 系啦，系啦。咁呢个小朋友咧就话：，爸爸，你有种就把阿姨带回家。 跟住个老师讲咩话？我想跟翻 你妈妈知道你这件事吗？ 系啊，请你。你爸爸 哦，哎呀，可能佢系无意中泄漏咗个秘密啊！ 唔系小朋友造句啫，其实佢哋嘅天马行空嘅想象力系非常之高。 喂， 造句唔一定系事实嘅全部嚟嘅。 哦，唔系喎，有种 系 咯， 系 咪 啊？嗱，佢、啊啊、用咗 我上次帮我阿爸兜啫， 有个 meaning。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又或者我以为咧，佢造句就话咧，我怀有你的种咁咧，怀有种。 有种即系有 肚子有种 系咪啊？ 系啦，又有不过又唔得，佢一定要有种先得嘅。 系喎系喎系。哇！ 咁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佢阿爸啦、佢阿妈啦批示嘅时候会点咧？ 我谂可以做另一个句子就话：有种小孩只会说真话，妈妈，你的丈夫嘟嘟嘟咁样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就港澳办同中联办在基本法下的角色和定位所发出的新闻公布引起混乱，表示歉意。相关局长昨晚亦都已经致歉。他说中联办对宪制、特区管治和日常事务操作有权发言和作出提点，任何人将此合宪、合法、合理的言论视为干预，都是别有用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昨日再出现新型肺炎零确诊感染，但并非松懈的时候，否则会前功尽废。在今个月23日午夜到期的加强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14日。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特区政府亦都会严格执行规例。她强调执法工作会一视同仁，因此日前有10名警务人员群组聚集并打伤1名的同僚，必须严正跟进。除了接受法律制裁，亦都要接受纪律处分。他又说，明白措施为市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但希望市民忍耐一段时间。 林郑月娥说，所有在机场入境人士都要先接受病毒检测，有结果才可以离开。由于抵港人士的数目有极大的波动，亚博馆有时难以应付，政府成功租用位于九龙城的富豪东方酒店作为入境人士等候检测结果的地方，涉及大约500间房。他强调并非征用，而是租用，属于商业行为。酒店会为入住者提供基本膳食，而入住者并非受到感染，只是等待检测结果。当局会做好预防工作，地区人士不用担心。林郑月娥又说，为安全起见，当局会为接受14日家居检疫人士提供另一个深喉唾液样本瓶，在第12日再交还给当局再作检测。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相信，本港因为输入个案引致第二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受控，但要小心因为输入个案引致的隐形社区传播，认为要加强检疫措施，市民亦都要保持警惕。梁子超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理解政府安排通宵等待检测结果的抵港人士到九龙城富豪东方酒店留宿一日等候检疫结果，等候检测结果以免造成交叉感染，但认为留宿一日的成本效益较低，酒店要清洁多间的房间，员工清洁亦都有风险，亦都不知道抵港人士的行李有没有受到污染，还有是不是有人是假阴性。他又说支持政府安排抵港人士在酒店检疫14日，让他们进行两次病毒检测，减少酒店管理问题和对附近民居的影响。南韩当局关注有关北韩领袖金正恩健康情况的报道，正在展开调查。美国传媒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今个月12号接受心血管手术，目前正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康复。南韩统一部和国家情报局官员说，目前无法确认相关报道内容。报道引述一间由美国资助和脱北者经营、总部设在南韩首尔的网上媒体报道，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因为吸烟、肥胖和过度工作，近几个月健康状况出现恶化。金正恩对上一次出席公开场合是今个月11号主持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之后在之后的一日举行的最高人民会议和日前的重要纪念日太阳节都未有露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79点，跌550点，总成交金额60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1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9.2跌9.4，中国生物制药11.02跌8.6，阿里巴巴202跌3.8，中国平安77.75跌1.15，盈富基金23.95跌6.5，F 三星原油期3.49跌3.8，中芯国际14.8跌7.8，友邦保险70.1跌2.05，小米集团10跌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6，瑞士法郎0.971，加元1.416，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93点，跌375点。港金现价报15600升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7.77美元，卖出16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好紧张啊！我哋即将要跳舞啦，不过首先喺度同大家系啊，抹晒汗啊，同你讲声唔好意思，因为咧卫星信号嘅关系啦，亦都系同呢个国际嘅间谍卫星咧，可能出现咗问题有关咧，直播唔到，咁我哋咧就会稍后咧将我哋嘅片段咧摆翻上网噶啦，咁大家自己再留意啦。咁但系我哋嘅动作咧一样系毫不会呢个流力噶。 嗱，我想讲俾你知，我睇咗一条片，抄咗啲字， 系 嗰啲字。佢讲到呢一个嘅广场舞可以达到咁大嘅效用，即系我自己都忍唔住即刻要跳啊！嗱， 即系简直能医百病咁样。 逐个讲，每天十分钟，赶走所有疾病，流通血管，想唔想做到先？ 喂，网上面真系好多呢啲咧，我都话我唔系跟我妈咧，我都唔知道有咁多呢啲广场大妈舞咧，好有型嘅，同埋咧佢个拍子咧，嗰、那个音乐咧，真系觉得一听完之后你唔跳唔得咁样。 系咪啊？ 系啊， 哔哔哔咁样噶。 我净系讲好简单地，佢其中一个招式叫做醉酒的蝴蝶。 醉酒的蝴蝶， 好似嗰个 butterfly 啊，都 drunk 啊。 系啊， 醉酒的蝴蝶。 系啊，系啊，啲 butterfly。 drunk， 你要做到 drunk 嗰个感觉。醉咗酒嘅蝴蝶， 花蝴蝶嚟嘅呢位。 咁讲嗱，饮酒啊唔好啊，醉酒更加唔好啦。但佢话呢一连串嘅动作咧，可以令到气血两虚嘅你，或者你系肝火旺盛、心烦气躁，都可以解决到。 系， 仲可以锻炼到所有人四肢嘅协调能力，改善你嘅睡眠质素。 哇！ 最紧要系咩啊？越跳仲会越美丽添。 咁唔好讲咁多啦，我俾个音乐你。我哋首先就由黄耀祖同我哋示范下先啦。 我好紧张啊！ 要除衫啊！ 我哋而家系 好，你哋嚟，我做动作俾你听。 系啦，首先黄耀祖咧就已经除低咗佢件衫啦，又露出咗佢咧呢一个宽厚嘅胸膛，然后佢准备做动作啦。我哋预备， 一、二、三、四。 系啦，首先佢两只手咧系要打直咧，好不停向上喺度伸展嘅，直情好似咧直上直落，直上直落。但系同一时间咧，佢只脚咧亦都要咧左抹抹，右抹抹。劈腿分叉，左抹抹，右抹抹， 冇错，好有节奏嘅系咪？ 系啦，哇！然后咧，突然间就冲咪冲上嚟，望住个 cam 咁样咧， 系 啦，两只手咧就喺嗰个膊头度咧， 咁嘅感觉系咪？欢迎你， 系啊系啊，欢迎你，唔系呢个好似系谢少病谢师追嗰个动作嚟嘅。 我头先原来做紧嗰个咧系通淋巴嘅，不如我哋嚟多次阿通淋巴先啦。 哦，你而家再通 下 通下通。 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就去咗肩膊啦，同埋咧依手臂手 臂。其实你一次过做晒啦，我睇下你跟住屙尿会唔会好顺畅咧？阿通淋巴好似同嗰度唔关事啩？ 哦，一嚟啦话 ，one two three four， 系啊，系啊， 俾翻个音乐你，由你最哇扭晒腰啊，哇，你唔使咁咁 呢下系通淋巴，我跟住嗰个姐姐做嘅， 佢有咁样做嘅咩？ 好有型，我要行 catwalk 咁样。 系啊，嗱，一只手又向上伸， 我调转咗个左右手啦吓。简单嚟讲，应该系咧右手揸笔 系。 右手伸高，左腳咧就踢出去， 踢出去， 好似嗰啲人咧著住旗袍嘅時候咧，屎只腳出嚟嗰啲咁樣， 花式溜冰啊，花式溜冰嗰啲， 揀花式溜冰只腳踢咗上天㗎啦，應該。 唔係佢可以撐咧，天鵝湖咁樣打個圈啊！好，繼續繼續繼續。 所以咧，第一個呢個就第一個動作要咁樣做啦嚇。 係。然后咧，然后再嚟呢个动作啦，继续咧就系、是、一只手向上，两只手，哇，做咩啊？好似咧佢一个人形 W 咁样啊！佢而家咧将两只手变成一个 W 咁样嘅动作咧，然后就向下揿，向下揿，哇，真系！ 向上完揿，又向下揿。 系啊， 每一组动作咧要坚持两至三分钟，我谂我坚持唔到，我晕咗啊！ 阿千啊，好彩咧，而家我哋咧系攞部机咧摆个脚架度咋？你话如果有任何一个同事揸住部机要望住阿祖做呢个动作啊， 我 真系春心荡漾，心如鹿撞。真系吓死！ 其实点解每一次呢啲嘅示范都系我做嘅啫？你过嚟试下啦， 因为你活力加大大啲啊嘛，真系 咩啊？ 你活力好啲啊嘛！哦， 你过嚟 ，come on baby！ 咁你过咗嚟先，你过咗嚟， 我过嚟 on panel 唔使嘅， 你过咗 on panel 先。系啦，嗱，大家头先见到 有 精英， 守住我哋嘅 精英级别嘅演出啦。我哋而家嚟一个咧就系业余级别嘅演出，话俾你睇啊！ 好啊，好啊，好啊！嗱，到咗曾志豪演绎啦，我唔知佢咧会唔会跳出个格外啊？ 喂，我想讲咧，桂花田啊，其实真系会扯戏噶， 系啊。 系啊，你做咗几耐啊？你同你妈妈？ 哎呀，我妈做咗好耐噶啦，而我咧啱啱初哥，我系准备去学佢噶啦。曾志豪咧，而家去进入呢个画面啊！ 系啊，佢都脱啊，忍唔住着住 T 恤啊！佢而家首先咧都系由呢一个咧就系通淋巴嗰下，冇错。 嗱，左手我一只手都又拎住噶。 喂，你睇清楚人哋只脚系打横踢定打前向前踢先得噶，大佬。 唔系，系咪左手右脚右手？ 如果唔系，你唔可以越跳越美丽，你做唔到噶。系啦，你唔好讲嘢住啦。嗱，我而家做紧下一个动作啦。呢、這个动作咧就系、是、好似嗰啲人咧，只手咧就摆喺心口度，系啦，放出嚟只手，哇！ 佢哇，我想嘔啊！对唔住，因为好直接地见到曾志豪喺度做紧出色嘅广场舞啊！兄弟，你条丝巾喺边啊？ 喂，做咩？点解佢好似鸡手鸭脚咁嘅？ 喂，丝巾啊嘛，呢度有条纸巾。 系啊，喂，我用过噶，我抹个面噶，不过我抹面油嘅啫，唔使惊嘅，应该系啦。 咁花式嘅点解佢？ 你而家睇唔睇到你而家做紧呢个动作？可以话俾你知。 左手姑， 嗱，你呢个就系好似人哋嗰啲细个咧扮咧嗰啲鸡嘅时候咧，夹只手喺个格拉底度。哦，唔系，而家揈咯。 我而家打交叉啦。 系啦，首先咧就双手咧就打一个交叉嘅字咧，摆心口嗰度，跟住用力向下劈落去。呢、這个动作系做咩嘅？你见唔见到啊？佢有字写嘅。我太远见唔到。 如果胃胀唔消化，望得桂花田多嘅时候，就可以做呢个动作啦。 止胃气系咪啊？ 我边系 A 得要。 嗱，我觉得咧，我哋一次过学得太多，我哋试过咧回带少少。阿曾志豪，我知道你嗰个广场舞咧，已经系即系喺你个血液里面运行得太紧要啦。我哋逐样嚟讲清楚，个话俾大家知，究竟每一个动作系点做，大家屋企先至可以学得到噶嘛？系咪？ 唉、哎，好啊。 好啦，喘晒气啊！用口述系啦，用口述话俾大家听，听众咧系点样可以做个动作嘅？ 都系通淋巴，其实我只眼都睇唔到。 系啦，唔紧要啦。 通淋巴。 嗱，我哋喺你试之前咧，我哋讲一次呢个动作点样做啊，而喺个镜头嗰度咧，阿曾志豪你就可以跟住我嘅指示而去尝试去做啦吓。我睇到嘅嗰度，好，你可以摆低个，我哋揸住个麦都得嘅。首先两只手向天，唔好乱咁跳先啦。OK， 两只手向天，系啦，跟住咧，当你放低手嘅时候。只脚咧就要踢出去啦， 系咯，都好跳跃嘅呢个动作。 系啦，而家咧就单手，当你咧就系右手就左脚踢出去，左手递高咧就右脚踢出去，向侧边踢出去就得噶啦。佢咧头先嗰个就话咧，每一个嘅动作，如果你坚持到两秒就系好噶啦。镜头一转，第二个动作咯，呢个动作系做啲乜嘢咧？ 都系个胃啊，胃啊！ 哎呀，我写低咗喺呢度噶，等我攞翻张纸嚟睇下先啦吓。好，呢、這、一个动作咧就改善你个 肩颈粗啊，而家呢个系条肩越嚟越粗啊。 好，嗱，我哋咧喺嗰边嘅同事啊吓，即系直播室同埋喺卫星信号嘅同事，佢做完一个动作噶啦，你立到嘅话咧，帮我 pause 一 pause 佢，因为我哋做唔切咁多嘅系啦。嚟下一个动作咧，头先我哋做完呢个咧就系腋下淋巴排毒之后，我哋嚟改善肩膊好唔好啊？ 系改善肩膊究竟系点嘅咧吓？就系将手向上啦，向上推，向上推，向上推，又弹跳，又推，又弹跳，又推咁样。 跟住佢就要做啲咩咧？嚟到第三个动作咯，就系头先双手。打交叉摆喺心口嗰度，向下劈就得噶啦。 系十字死光嗰啲，系啦，系啦，劈开佢。 佢话呢一个动作咧，可以改善到手嘅麻痹程度。 哦， 好， 都系胃胀。点解每一个都系对住桂花田嘅？ 所以呢啲咪叫广场舞咯。 系啊， 个目标系桂花田啊嘛。嗱，头先三个动作，如果我而家要你自己重复一次，我哋唔使睇住带嘅。曾志豪，你有冇信心可以做得到咧？ 冇， 因为好难记嘅，有啲动作就。 你唔想越跳越美丽咩？你唔想改善你嘅睡眠質素咩？ 本身已經好美麗啦。 哦 ，OK， 係啊，扯曬氣咁樣。 扯曬氣啦。其實我體會係咩咧？其實你只要對住佢手又喐，腳又喐，咩都揈咧。其實你已經全身運動，我相信你全身嘅器官。 动作其实系啱到嘅，我明你头先想讲咩嘅，即系总之 揈 一揈一揈一发癫。 你总之发癫咁揈咧，你边度会气血唔通唔通顺？你睇下而家虾都扯晒，成只龙虾扯晒只龙虾出嚟。 听日话俾我哋知，究竟有冇改善到你个睡眠质素啊？好唔好啊？ 我而家即刻瞓得着啦。 佢可以改善到睡眠質素， 咪梗 會 啦，因為你有氣血暢通咧，你一喐完之後咧，你自然就會瞓得着嘅啦，我覺得好正常啊，真係會。 呢、這個好好啊，因為咧，即係佢講緊由內到外咧，你手腳又喐動啦，跟住咧又會令到你氣血咁樣運行啦，又會令到你個胃啊，即係有啲叫身體不適嘅情況咧，都會希望可以透過運動咧，令到你有改善啊嘛。所以頭先啲動作每一個步驟，每一個動作咧係分配喺唔同嘅即係。譬如可能呢个胃嗰、那个科嗰、那个腰嗰、那个背咁样肩颈咁样，其实每一 part。都系有佢嘅功能噶， 所以我觉得咧呢类型嘅舞蹈嘅短片咧，大家喺网上面其实可以揾到几多噶，千祈唔好以为咧咩广场舞啊，就一定系哎好靓啊，妈妈先至跳，唔系嗱靓唔靓啊两睇嘅，我就未必会跟你做嘅，讲真嗱，阿健就跳得好开心啦，喂，但我哋有好多嘅听众都可能系主妇嚟嘅，系咪先？佢哋平时唔系做开咩健身啊嗰啲噶嘛，喂，少少揈手揈脚嘅话，如果可以身体健康嘅话 ，why not？ 点解唔试下？ 我真系觉得可以咧，喺屋企咧。即係如果你得嘅話咧，透過一個平板電腦，可能個畫面比較大啲嘅，你未必播到個電視。跟住咧，你撳咧，真係喺佢社交平台嗰度咧，你撳。 广场舞好多，多得好紧要。跟住你跟住佢嚟做，其实一啲都唔简单。我都话落我妈几十岁啦， 一啲都唔难啊！你想讲系嘛？ 一啲都唔难啊！ 系啊，你知我都一啲都唔简单，你知唔知啊？ 唔系一啲都唔简单，不过做起上嚟一啲都唔难啊！ 最 劲 嘅系乜嘢咧？ 爆汗咯！ 大家可以喺屋企做嘛，晒埋头，边个睇到啊？总之啊，呢个抗疫嘅情况底下，大家做多啲运动嘅话咧，身体都可以舒畅啲啦。 咩啫？其实成成都系喺广场度跳舞啫， 喺个铁幕度跳噶。 佢有阵时可能喺演唱会中间嗰啲地方度一样啫嘛，系咪先？我哋要为我哋啲广场舞要平反先得嘅。嗱，但系认真，头先咧，譬如我哋示范，嗱，我哋条片咧晏啲就会摆上网噶啦。 等我处理一下先啦。 系啦，因 为 头先技术问题咧，我哋摆唔到做直播啦咁样。但系咧，嗱，佢头先嗰个广场舞咧，佢咪分开有几百样嘅，又话咩可以医膀胱啊？唔系 ，sorry， 医淋巴 啊， 又话通胃啊，又话肩颈啊，咩都有噶嘛。 系啦， 咩都有噶嘛。咁你知唔知咧？佢最新嘅方法咧？ 广场舞仲可以同一啲咧治安嘅活动有关。 即咩为之 治安？ 咩叫治安嘅活动？ 系啦，唔好听错，系痔疮啊，系治安。 咁会唔会系同治安有关？ 同治安有关。 系咪即系用跳舞嚟令到啲人喂唔好喺度聚集啊，或者即系做啲唔不法嘅嘢？不如大家一齐跳舞咧。 系啦，即系首先就聚集咗，然后叫你唔好嚟聚集啦。 啊，唔系，即系话聚集你可以聚集，即系意思为嚟跳舞。 佢系有一种提醒，令到你可以改善呢个治安问题嘅。系啦，如果你话可以改善健康，不如改善个治安。 OK， 我讲，因 为 每一次跳舞都。讲紧牵涉都唔少人嘅，咁有嗰扎人喺度，啲人咧都唔敢做啲不法嘢、 哦， 所以咧到到派啲大妈喺度跳舞就可以维持治安啦、 哦。其实本身咧，我虽然呢个唔系正确答案，但我觉得都系啱嘅。 因为啲有大妈唔怕你啲人噶嘛。 冇错啦，嗱，大妈仲要系大妈咁样，咁多人，咁啊一定系赢你噶，系咪先？咁但系呢个唔系正确答案，虽然好好嘅，我开估俾你听。 嚟。 佢哋原来喺北京嘅广场舞里边，其中有一个最新嘅版本。就是叫做防騙廣場舞， 唔係啊話， 冇錯， 防狼，我以為有啫，係咪先？ 防狼都有可能下一次有需要噶啦， 靠曬啲 Auntie 啊， 係啦，防騙廣場舞係咩事呢？佢話因為咧就話説咁樣嘅，佢話原來咧有一次咧佢哋喺廣場聚集嘅其中一個大媽咧就翻嚟哭訴啊，同啲姊妹講咧，係啊，我的大媽我真慘啊，係咩事啊？咩事啊？咩事啊？我騙啊，給人騙啊，幾千塊錢啊， 係咪俾人呃錢嘅？ 係啦，就話咧嗰啲電話詐騙嗰啲嘢，咁啊你少不免會中招啊嘛，咁。但系佢一同嗰啲广场嘅姊妹一传十十传百之后咧，佢哋就话：，哎呀，那个不行啊，我们想个办法。好啦，我哋谂个办法。 姊妹站起落去，咁 佢就要咧编一套广场舞，里面系会有得唱，有得讲，系要有防骗嘅信息融入其中。 嘅政府宣 傳聲，其實我哋最早咪試過 教咧，嗰啲咩 Lacy Lion 啊、清潔龍啊嗰啲就你冇得企噶 啦， 因為大媽要出來啊佢哋。 譬如咧好笑啊，佢咧其中一個廣場舞嘅動作咧，你可以想象下喎，佢咧嗰個歌詞咧就係、是、啊唔係咁樣嘅，佢個動作咧就係咧隻手不停咧就係向前咧揮起隻手，然後咧喺你面前咧撥一撥。 即 係好似咧， 我海雲霧見青天咁樣， 係啦，唔要啲乜嘢咧？佢做緊啲咩咧？你覺得佢講緊一個咩嘅防騙嘅 tips 咧？原來佢隻手不停喺度撥啦，佢個歌詞就係話咧：天降紅包你擦亮眼。即系话，如果有人同你讲话咧，喂，你 click 呢个掣咧，就会有红包有利是俾你咧。佢话你要擦亮眼，系啦，你只手咧就不停喺前面拨自己只眼咧。佢话天降红包你擦亮眼，天降即系大概音乐系咁啊。天降红包你擦亮眼，咁然后咧系啦，啲人就擦到自己咧抹嚟抹去， 好好睇啊！ 系啊， 其实我觉得呢一 part 你跳得好好。头先点解你唔跳呢一个咧？ 系啦， 我想睇呢个。 跟住咧有一个动作咧，佢就不停只手向上举咧。原来佢嘅歌词就系话。有咩同警察去讲？有咩同警察去讲？ 即系好似举手要求帮手咁样啦，系咪？ 其实咪好似我哋本地剧团里边嗰个咧，嗰个咩射膊操啊？ 射膊操， 好鬼死似噶，系啦。即系其实下次不如玩射膊操都好多人跳过啦，系啊，我哋有机会再同你玩过吓。 报道又话，金正恩嘅健康状况因为吸烟、肥胖同埋过度工作，近几个月出现恶化。金正恩对上一次出席公开场合是今个月11号主持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之后一日举行的最高人民会议和上星期的重要纪念日太阳节都未有露面。天气方面，位于广东内陆的低压槽已经发展为一道冷风，并为该区带来多云有雨的天气，预料该冷风会在明早横过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昼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561点，总成交金额64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1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0.2，跌8.4；中国生物制药10.9毫6，跌9.2。 阿里巴巴201.8跌4蚊，中国平安77.6跌1.3，盈富基金23.95跌6.5，F 三星原油期3.51跌3.6，中芯国际14.84跌7.4，小米集团9.98跌3.6，友邦保险70元跌2.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1，英镑9.616，瑞士法郎7.99，澳元4.885，加元5.475，新西兰元4.647，欧元8.4018。每百日元兑港元7.20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44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27点，跌442点。港金现价报15,6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31美元，卖出1,69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啦，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高辉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油麻地由于有道路工程，车身长度超过九米，不能够由金粟街右转入去广东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到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出口长沙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健康抗疫超 B 啊。喺呢段期间咧，相信大家都好关心一啲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啦，因为佢哋嘅健康咧系最紧要嘅。所以喺呢度咧，我送呢一首咧周柏豪嘅《老少平安》俾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那一个从无有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为情与理性的辩证》、《五四的反启蒙》， 作者彭小燕， 《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 作者冼玉儿， 翻书与黄龙，香港黄仁书院华人精英与近代中国， 作者黄振威。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三百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们好， I'm Tim的朋友你们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是司机你们好， 各位朋友你们好啊， 喂私家车的朋友你好啊，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啊吓！而家翻到嚟12:10啦。首先咧，要同我哋啲听众讲声咧，我见到我哋网上面啲朋友佢就话：喂，做咩有得听冇得睇噶？咁样 嚟紧，俾少少时间我处理紧啊！我喺呢个嘅新闻嘅时间，好努力地咧就将啲片摆埋一齐，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我咧喺呢啲嘅技术方面咧系好高超嘅， 冇错。 我够胆应第二，冇人够胆应第一衰啊！ 虽然佢用紧最新 噶， 咦佢嫌弃。 你嗰 个 新 过 我嘅系嘛？ 梗 系 唔系啦， 佢个好旧噶，好似 我订咗但未买啊，未到手啊。 哦，原来你订咗，我哋唔好讲呢啲啫。 系我哋讲呢啲。 总之因为头先咧， 少少时间我 技术问题，我哋冇得直播。咁但系咧，我哋就已经录低咗噶啦。我哋咧喺阿祖咧，配埋个荷里活大制作嘅音乐落去啦。 系， 加埋环回立体声之后咧，我就会将佢摆上网。到时你可以见到咧，我豪仔已经有好耐冇出嚟跳舞啦。 唔系，我头先我做咗嗰条片，其实我整咗一条噶啦，但唔知点解硬系 cut 咗我同你个头嘅， 系咩？ 系啦，嗱，唔系技术高超都未必做得到噶。我冇心咁做，但我成功咁样做咗啊！冇咗两个人个头，净得个身度睇到跳。 OK， 好惊噶， 叫人估都好。吓，边个豪仔，边个阿祖啊？ 我哋有讲嘢听到声， 我哋瞄晒声啊！呢个游戏几好玩。 我掉咗俾你哋两个睇噶啦，嗱，嗰个条片就系冇咗个头咯。咁而家无头东宫咁样算咩意思？ 系咪头先我哋影嘅时候都冇影到个头啊？ 有啊，原本有嘅，我攞咗另外一个嘅应用程式，将我哋两条片摆埋咗一齐之后，个头就冇咗啦。嗱，唔好当一般嘅悬疑剧去睇，呢一类型咧系我平时嘅日常嚟嘅。当我要做到呢啲电脑嘅嘢嘅时候咧， 系。 能人所不能啊，犀利啦啩！ 犀利，咁啊，拭目以待啦，大家等一等啦， 可能出年就会有噶啦吓，唔好意思啊，系。 喂，嗱，今日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我想咧即系讲一个咧都几实际嘅问题嚟嘅。点解咧？嗱，当而家咧你搭紧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大家而家对嗰个卫生情况咧就越嚟越注重啦。即系简单啲咧，你连咳一声咧，你都想吞一吞口水，忍住。系啦，你都惊 落车啊！ 系啦，你都惊青嘅咁样。好啦，咁你咳都已经系惊啦。咁如果你喺呢段时间咧，你有任何身体唔舒服嘅，譬如话你真系头晕身庆啊，甚至乎咧啲的士大佬同埋小巴大佬咧，唔知点解佢最惊嗰样嘢就话：喂，你唔呕啊嘛？ 你个惊啦，我听到都想呕啊！ 系啦，嗱，即系仲记唔记得咧？早一个月嗰阵时咪有条片咧，即系总之就话个的士司机咧就影住咗所谓嗰啲偷食男女咧，就话啊，原来佢哋即系喺的士里边就有啲前面对话俾人知道，原来佢哋系偷情 啊 嘛，咁唔系想讲偷情嗰 part， 而系咧想讲个的士大佬咧。一见佢哋上车咧，知佢哋喺酒吧出嚟啊嘛，饮咗酒啊嘛，个大佬第一时间都问：喂，你得唔得啊？你如果要呕，你出声， 要唔要袋啊？ 系咯，俾你 个 胶袋 啊，系啊。 佢自己都即刻窒一窒， 我好明显由头到尾我冇着过。 唔系一个车窒， 司机大佬系咁讲添嘛，司机大佬系咁讲噶嘛，所以俾个袋你啊，咁 证明咧真系咧，佢哋其实好鬼惊咧人呕啦。 梗系啦，因为成日都讲呕完之后咧，嗰架车咧 系唔使要噶啦，嗰下真系。 唔系咁啊，即系之前冇可能 要清理啦， 冇可能唔要，但之余就要剔除嗰阵味啊。 系， 但我哋今日咧唔系净系想讲嗰啲咧，就系你哋咩饮醉酒啊，唔系嗰啲，我哋都有讲过噶啦。 系啦， 但有啲人咧系迫于无奈地， 佢系好容易噶，会 两样嘢晕车浪、晕 船浪、晕船浪。咁如果佢真 系好惨嘅，其实 系啦。如果你搭架车嘅时候咧，我细个系好有呢个经验嘅，即系我好容易就头晕咧。 你有讲过嘅，我记得 有啊，我有记得噶。 长途车你系搭唔到噶嘛，系咪啊？ 系啦，搭唔到咧，你要逼住自己，你眯埋眼咧，跟住咧系咁瞓咯。但系咧有阵时你都唔记得咗，你系坐直个人。会冇咁头晕啦，定系你瞓喺度会冇咁头晕啦？做啲乜嘢会令到你咧，即系容易啲可以即系指一指到咧嗰个所谓晕车浪嘅呢个问题咧？嗱，仲要咁，我又好得意，我哋都讨论过咧，司机大佬就好少晕车浪嘅。 咁如果佢系晕车浪，佢唔做呢行啦，大佬。 唔系啊，譬如你揸车，你做私家车车主，你唔知噶嘛。 我谂都知啩，系咪？因为呢啲唔会系去到三十岁突然之间，哎，我觉得开始有少少晕啊。 因为有科学解释嘅嗰阵时。 因为揸车嗰个咧，你系望住条路，你知道啊，前面有障碍物，你个心理咧有个准备就我要即系有啲起伏位啊。 系。 即系你其实望住前面嗰个位咧，其实你比较少晕浪啊。但系坐车嗰个人咧，你系可能你东张西望，唔系顾住个路面咧。你嗰、那个身体状况可能咧就配合唔到，你就会想呕噶啦。 系噶，会噶。 即系我都要自己都讲声就同啲巴士司机讲声唔好意思。 你都试过啊？ 我细个系经常呕噶。 哇！ 你即系嗜好嚟嘅。 唔系啊，谂 住呕够10次换到100蚊嘅超市 coupon 噶嘛。 由於咧，唔係啊，即係我哋即係每細個時候有成日去即係去探阿嫲阿爺咧，佢哋我話 路途比較遙遠。 我又家住黃大仙，我爺阿嫲又住柴灣，咁所以咧，我一定要搭嗰個106咧，嗰個係長途車。喺我細個嚟講咧，呢架車咧已經係一個。啊，起码要坐一个钟头嘅车咯。 哦，系啊，耐嘅会。 咁跟住我又细个，唔知点解咧，会逢上车我必去到钟头，过咗隧道就呕噶啦。咁 其实呢个系同你唔想去探阿爷阿嫲有关嘅。 呢个系心理同生理 嘅反应。时候咧就呕咧，跟住搞到佢阿爸妈话：咁去啦，下次唔去啦，下次唔去啦咁样。 好嘢，我以为尖东喺旁边。 去尖东唔远嘅，唔见你呕。 系细个，系细个真系呕嘅。 咁几时？你嗰阵时用咩方法去处理啊？ 冇啊，我阿妈咪俾呕，喂， 有你由得你呕。 唔系，又冇不至于咁样，咁冇功德嘅。即系第一次呕时真系呕到一地都系。 唔系啊，我想问下，会唔会系茶油啊？我哋今日就想招募呢啲方法，搽啲油啊！我之前唔食嘢，或者你早几耐食定药，即会唔会有类似嘅嘢做过 咧？跟住咧，佢就叫我瞓咯。 系啊，系噶，瞓系有用噶。 瞓系另一个方法。 系啊，我之前都有试过就瞓咯，瞓着咧就冇。 我知你而家搭车都咁中意瞓觉啦， 系啊，好好 一上车一二十咁就嚟噶啦。 唔系因为我头晕噶，其实你知唔知有一次咧，我哋三个出车嘅时候咧， 我记得你有讲过，我哋去拍私房菜系咪？ 系啊，其实有一次咧，我完全顶唔顺，我已经头晕咧，系即系晕车浪得好严重咧，真系已经如果擘大眼再讲多两句，我想呕噶啦。所以咧，我全程我眯埋眼咧，云宝同我讲嘢，顶唔顺。 系啊，系啊， 真系顶唔顺噶。坐喺嗰啲位， 人都會咯，而家 係。係唔係？我覺得，所以咧又要問一下我啲聽眾咧，你發覺有冇個規律咧？就係話係咪譬如你真係嗰排身體又唔好啊，頭暈啊，做嗰啲咩咧咁樣？ 長程車有人會覺得係啦，有人會覺得咧， 佢揸得朗又會啦。 係啦，司機大佬嗰個駕駛技術或者可能係嗰條路啫，特別迂迴，咁咪揈得更加緊要。 所以咧，我同阿榮咧都有啲咁嘅情況。阿榮又係咧頂唔順坐巴士咧， 係 真係坐車。我想问啊，司机大 佬，巴士好易啊！ 你系咪咁难踩停嗰个车嘅咧？即系佢永远都系每一个灯位都错嘅。 系 咁咧，我哋一定会拣位咯，一定唔坐碌位咯。 哦，系， 我会特别错， 梗 敲得紧要。 我哋一定要拣中间位，因为我同阿荣都系咧，哇！落完坐完个长途之后，我一定会噎噶，但系真系未呕噶咋，即系咁样咯。 其实呢， 就我哋会我同阿妹讲话望街望街望风景， 即系你会用望街嘅， 有噶有用 噶，帮唔帮到啊咁？ 好少少， 好啲咯。 其实你哋讲嘅我系唔明噶，我系 因为你冇晕车浪， 我从来咁大个仔未试过晕车浪、晕船浪。 好， 但你搭船咧，你抛到七层楼咁高，你搭翻落嚟海度船咁劲，嗰阵时真系好抛噶嘛， 都冇事， 我冇事，我好中意， 重心低 又 OK 啊。 哦，都系咁话， 系啊，咁冇咁易有个气翻涌。 咁贵翻啲矮唔过我。如果你用重心低，佢重心重， 佢就差啲，佢真系咁好重心都衰咗。 我试过喺澳门坐船翻嚟咧，呕足成个船程咯。 澳门嘅船有阵时真系会几泡， 系 呢几年， 即近呢几年噶。 系啊，近呢几年呕足成。 因为嗰个海咧，有阵时填到越嚟越窄啊，各样嘢嘅时候咧，真系呢几年翻嚟有阵时真系抛得几高，一定要戴安全带噶。 嗱， 俾咗个电话号码大家先啦，好唔好？ 系啦，嗱，1872388，1872388啦，可唔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咧？真系喺唔同交通工具上面咧，任何车辆嘅晕车浪啦， 系 船浪啦，其实有啲人晕机浪添噶，会 晕机浪啊， 会噶， 我都有啊， 你又有啊？嗱，我哋最想就系睇下你哋嘅经验是如何之余， 点 如果你有啲应付到嘅方法，尤其是对你系成功嘅，咁梗系想同大家就分享下啦，系咪？ 系啊，你有冇目睹过咧？可能你隔篱嘅乘客咧，可能有啲好尴尬嘅情况咧，即系会唔会好似啲浪漫剧集咁样？隔篱嗰个突然间腰喺你头上面，哎呀，我唔得啦，我晕低咗啦， 跟住唔浪漫就喺你个身度， 系啊，冇错，跟住佢突然间望住你，微唇张开，你以为佢做乜樱桃小卒，佢就咗出嚟。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有冇啲晕浪嘅经验可以同我哋讲下咧？ 就这样，让往事随意弃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Pandora 的歌曲啊，前进号啊，你非常激昂啊，不过不知道坐紧呢只前进号的时候，你会晕车浪嘅咧？ 我希望不会啦，系咪？系啊，都真系几轮进啊，好型咁啊，本身系。 系啊，嗱，一八七二三八八咧，我哋呼吁大家可以打嚟啦，讲下你有冇啲即系晕车、晕船、晕机嘅经验咧，甚至乎有冇啲咩应对嘅方法？ 必杀技。 系啦，咁啊，电话号码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其实几古旧嘅经验都得噶，因为咧、啊啊，我本来想讲第一个经验咧，就系、是、喺以前仲未有冷气巴嗰啲日子咧， 热、哦、狗巴士， 热狗巴士咧，我系。一定要坐第一个前排上层，然后仲开埋窗，咁、哦、就最冇问题 嘅。即系有窗系帮到你的。 有窗仲要兜兜面吹咧，嗰阵时候我真系可以解决好多咧，即系晕车浪嘅问题嘅。嗱，不过呢啲已经系想当年啦。咁、 啊、 如果而家已经系密封式嘅情况之下，你哋有咩方法咧？咁啊，电话旁边有位朋友咧，先同我哋讲下咯。你系边个？ 小芳。 小芳。 小芳你好 ，hello。 各位早晨。 你好，你好，风吹快活人啊。 系啊，系啊，你好。 但听到你把声，我晕咗浪啦！我哋而家，哇，晕咗啦，系咯， 好啊，小芳啊， 系啊，你哋讲嗰个搭车咧吓，晕车浪咧，咁我屋企咧有个古方喎， 古方， 每一个家庭咧都会有嘅呢样嘢， 系 咪？就系、是、你搭车之前喺屋企切定几片嘅生姜， 系、哦， 系啦，咁咧就搭车嘅时期咧， 含喺你底。 感觉到作闷啦、啊，或者个头有啲作晕浪咧，咁你就攞嗰啲生姜出嚟捽嗰两边 晕精， 精系啦， 哦， 又冇碍嘅，人哋又唔知道你做乜咁样。 但姜好大阵味、 啊，喂，如果你宁愿要呕嗰阵味定姜嗰阵味啊？咁 啱嘅， 油油嗰啲油就更加大大阵味啊！嗬，嗰啲 要闻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你一捽咧，哇！好精神噶！你搭车系已经系嗰种晕浪咧，已经系好似盖咗噶， 系 唔会又唔会话作闷啊作呕咁样噶 喎。但我听过咧，如果唔一定系姜啦， 系 含口片都得噶，即系譬如你有啲咧金啊含金桔啊嗰啲，或者叫做陈皮嗰啲咧， 含湿嘢， 含湿嘢诸如此类嗰啲咧，含口咧。跟住佢就話，即係會令到你生津啊！然後咧，因為你暈浪最緊要就個胃會作悶啊嘛！你食嗰啲嘢咧， 係 你得唔得噶？如果小芳，你有冇試過類似？ 我又未試過。 即係個姜片哦， 我就覺得幾有效嘅。你一捽嗰兩邊雲精咧，個人又精神啲啦，同埋你又聞嗰啲姜味咧，就感覺到好似。 止呕止闷。 系啊系啊，直情系大肚用咁样嘅， 我都 觉 得 系啊， 系添啊，小芳都话。 阿小芳你自己容唔容易晕浪啊？咁样 容易啊！我由十一岁啊。搭車到而家七啊歲人啊， 都暈浪噶， 都暈浪噶，係啊。 咁、okay, 其實好會會未好影響你平時嘅生活咯，即係 帶姜咯，佢咪話帶姜咯， 帶咗姜就得啦。 一個的士啊，一個巴士啊，我已經喺佢旁邊咋，就已經感覺到啲汽油味已經聞到都好唔舒服。 哦，如果 即未上車你都暈車 落，因 為 係㗎，嗰只汽油味咧會會嘔㗎。係 啊， 阿小芳，如果冇姜嘅話咧，姜圖張相得唔得咧？ 所以咧喺屋企咧就整定几片生姜，如果你搭车之前，咁啊上到车咧，咁啊捽定哦，捽定啊，你自己即系搭亲车都系咁嘅毛病咁。 O K， 咁啊真系几 喂，你最严重会唔会系呕啊？定系点噶？ 咁我因为我呢个方法系用咗几日， 哦，所以就冇事啦。 系啊，因为我妈妈系咯，妈妈 好啊， 多谢晒你呢个秘方同我哋分享啊，小芳。 好啊，多谢你小芳，拜拜。喂，同埋证明咗一样嘢咧，原来晕车郎咧，佢系唔会因为随住你年长咗咧， 十一岁去到七十， 佢冇得断尾嘅。 系啊， 系啊，即系人哋话哮喘就唔知点样几时自动断尾啊，或者有啲嘢会断尾咧，佢呢个就冇嘅咁样咯。 系 系 但系咧，我觉得仲有啲咩古方咧，即系其实大家都可以试下咧。譬如我头先真系讲咧，金啊桔嗰啲咧， 即系含喺口嗰啲， 系真系得噶。嗰阵时不过我唔知系咪因人而异咧，我妈嗰阵时会剥啲橙。佢一咬就叫你食两嚿咁样咯。 哦，即系分散你注意力，即系其实可能 唔系啊，佢真系酸啊。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佢抑制嗰啲叫做胃酸咧，可能 系噶， 有咁滞满。 系啊，好，再听到个听众啦，系嘛 ？Cindy，Hello， Cindy 你好， 系你好， 你好，风吹快活人，点啊？你嘅经验 坐车啊， 我咧就系细个嗰时咧坐巴士咧就成日都呕嘅， 吓， 咁样呕亲咧就好大件事嘅， 咁系 成地都系个巴士， 系噶系噶。 咁后来咧，我家姐就好醒目啊！每次坐巴士都要拎定个桔嘅烹啊， 桔嘅烹 吓，爱嚟俾我呕 啊！烹系即系哦， 即系 嗰啲 纸袋咧、胶袋都冇咁环保啦。 装嗰啲铁嗰啲烹咧，有啲玩嗰啲啊， 即系我纸袋、胶袋嗰啲都唔够环保啦，所以咧直接俾个烹你倒咗佢又可以循环再用。 等先，你带住个烹出街啊？ 系啊系啊， 个烹有几大啊？ 个烹咧，好似而家人哋嗰啲带出街爱嚟。你一個人食嘅飯咁樣嗰種咧，圓圓地嘅有個抽嘅。 喂，但係呢個係真係治標唔治本，即係只不過幫手兜得住嘅啫。有冇一啲嘅方法慢慢可以即係根治到或者處理到你呢個暈車落嘅情況咧？ 我想先問咗先。咁你真係嘔嘅時候，你就眾目睽睽之下，突然間咧好似叮噹百寶袋咁攬個盤出嚟，然後嘔落去啊！ 嘔完仲有個煲蓋可以冚翻住添。 咁你有冇人笑你定係點樣㗎？ 啊嗱，初咧就。初初咧，我家姐都唔识嘅，因为大家都系细噶嘛，好细噶啦。嗰时我都系十一二岁，咁咧就呕到人哋巴士先。 唔系，我只系跟住你攞个烹出嚟，跟住啲人有冇话你做乜？ 冇，咩以前咧，又话几廿年前，咁咧就巴士唔系好多人嘅啫，唔系好似而家咁密密塞塞嘅。 唔系，因为 而家仲冇带住个烹出街啊。 系咯， 而家唔使啦，而家好翻啦。 而家攞密实袋啦。 点好翻啊？咁 系啊系啊，点好翻？ 咁系讲细个，唔知咧，可能。以前細個太瘦啊， 即係可能 咁我家姐就好精噶啦，已經一上車之前咧就去嗰、那個買糖果店，即係以前唔係叫糖果店，你執楞噶啦，咁買啲藍環莓俾我食。 嗱係啊，有用㗎，鹹濕嘢有用㗎，係 啊， 係啦，咁啊食環莓咧就會好啲，但係好啲啫喎，但係因為你車程太長啊，嗰時又。以前啲車巴士係慢啲，唔係好似而家啲巴士。 嚇！再耐啲咯，所以會。 慢慢 slow motion 咁啊，哇！去到半路已經要嘔啦，咁個家姐好醒目，即刻攞個烹出嚟。 哇！我而家最擔心就係咧，你個烹咧都有常滿嘅一天咗。 係啊，希望唔係。 係啊，好多 謝 曬你 電 話。新聞之後繼續聽你哋啦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特区政府就港澳办同中联办在基本法下的角色和定位所发出的新闻公布引起混乱，表示歉意。相关局长昨晚亦都已经致歉。 他说中联办对宪制、特区管治和日常事务操作有权发言和作出提点，任何人将此合宪、合法、合理的言论视为干预都是别有用心。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香港昨日再出现新型肺炎零确诊感染，但并非松懈的时候，否则会前功尽废。在今个月23号午夜到期的加强社交距离措施会延长14日。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特区政府亦都会严格执行规例。她强调执法工作会一视同仁，因此日前有10名的警务人员群组聚集并打伤一名的同僚，必须严正跟进。除了接受法律制裁，亦都要接受纪律处分。她又说明白措施为市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但希望市民忍耐一段时间。消息指警方正是对一名被捕的警署警长进行调查，了解他是不是涉及今个月葵涌警署外发现怀疑汽油弹的案件。今个月13号葵涌警署对开发现怀疑汽油弹，消息指警方在调查期间接获指控，说案件涉及警务人员，怀疑有人自导自演。昨日在秀茂坪拘捕一名38岁男警长，他涉嫌在一宗刑事案件中妨碍司法公正，现正被扣查，将会被停职。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美国传媒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今个月曾经接受手术。南韩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未发现北韩有异常的举动，目前未能够确认金正恩的健康情况。南韩统一部和国家情报局官员就说，正是展开相关调查。彭博通讯社引述美国一名官员说，在收到有关金正恩上星期接受心血管手术之后危急的消息之后，美国正是寻求相关细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由美国资助的脱北者网站报道，金正恩今个月12号接受心血管手术，目前正在金刚山的别墅休养康复。报道又说，金正恩的健康状况因为吸烟、肥胖和过度工作近几个月出现恶化。金正恩对上一次出席公开场合是今个月11号主持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之后一日举行的最高人民会议和上星期的重要纪念日太阳节都未有露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风势颇大和有雨，下个星期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72点，跌557点，总成交金额65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3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1点，跌1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0.6跌8元，中国生物制药10.94跌9.4。阿里巴巴201.8跌4元，中国平安77.7跌1.2，盈富基金23.95跌6.5，F 三星原油期3.52跌3.5，小米集团10元跌3.4，中芯国际14.84跌7.4，友邦保险70.05跌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51，瑞士法郎0.97，加元1.416，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31，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8点，跌400点。港金现价报1560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18美元，卖出169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叶同学啊，虽然现在这个疫情令到 DSE 延期和中英文考试取消了，但是即使外界发生什么事都好，你们坚持自己读书的信念，博仗就无悔的了。所以加油啊，各位2020 DSE 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现在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Kitty， 呢排个个留喺屋企都肥晒，点解你又冇事嘅？ 莫莉，呢排我学紧一项新嘅运动啊，你睇我一身嘅造型。 哇，你咪板仔 Kitty？ 冇错啦，今个星期嘅有种女汉子，我揾到滑板运动员陆俊彦教我踩板啊！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嘅敏感时刻啦！ 我第一次见咁嘅年龄先至去学踩板啫，加油啊！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系啦，先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见到有几个听众咧，佢话听紧你哋嘅时候咧，食紧饭啊，佢话不过咧系啦，即刻俾呢个反应我哋，嘟一声咁样。但系有啲听众咧就话又真系好搞笑啊，因为咧听到咧，譬如头先有个听众话攞个兜嚟兜住咁样咧，咁系好多朋友有反应嘅。 我见到咧，我哋网上面咧都摆低咗好多嘅留言咧，同我哋分享啊，究竟咧佢哋嗰个情况是如何啊？佢哋嘅解决方法又系点咁样？ 系啊，譬如阿 Jason 咧，我哋好简单。读一读咧，佢就话啦：，喂，喺船上面含住粒冰， 系 佢话可以防止晕船浪咁样。 哦 ，OK，OK，OK， 系啊，咁啊，所以有啲朋友 含冰啊， 系啊，咁咧有 冻咯， 系啊，咁啊 ，Joyce 系咪要 keep 住咧？即系完咗会溶啊嘛，因为 跟住 又要即系一有少少晕，俾粒冰我俾粒冰， 但系 OK 嘅，即系凉一凉啫嘛。 咁系咪即系将佢嘅注意力咧去改，即系 分散注意力？ 其中咧，我谂系咧，其实你冰又唔难嘅，譬如你如果你买樽买罐汽水咧，如果佢人哋嗰啲纸杯装嗰啲咧，你叫加啲冰，你咪就咁含住咯。 系 OK 喎 ，OK 啊。咁啊 ，Joyce 咧，佢就话啦，佢以前咧搭直通车翻乡下，有次细佬咧就晕车浪，亲戚知道之后咧就教我哋一个方法啦，大家听住啦，佢咁样嘅，上车之前擘大口。好似食嘢， 向住西面嗌三声，啊哈哈咁。 系啦，嗱佢咁样嘅，上车前擘大口，好似食嘢咁样咧，含一啖气， 嗯， 轰咁样。 系，我有重嘅，其实 佢就话咧，咁就唔会晕车浪噶啦。咁佢话咧，佢就真系叫细佬试下啦。当佢由乡下翻香港嘅时候咧， 系 真系冇晕车浪， 犀利喎。 不过 咩会放屁？ 佢话。佢細佬咧雖然係有暈車浪，不過又唔算係好經常嘅。佢、 okay. 就唔知道究竟咁啱回程嘅時候係佢冇暈車浪發揮咗作用啊，定係轟一啖氣發揮咗作用？ 嗱、哦，我自己試過咧，佢譬如遊船河啊嗰啲時間咧，即係你成日都喺一架船度，唔係淨係一個鐘頭船去離島嗰啲咧。 遊船 河真係有幾犀利啫！你哋兩個太渣，認咗佢啦。 真係聽到啫，唔係我意思係話遊船河都暈車浪好慘啊！我哋 船浪嘅有人係啦，因為咧佢哋。 哋就咁樣講嘅，佢哋就話咧唔好你上咗船先至食嗰啲暈船落嘅藥、 啊，一定係 嘅。 即係 話咧，你起碼要早前，哦，我又冇聽到話要兩個鐘咁耐喎。 事前咯，總之 事前起碼要半個鐘，等你個身體適應咗啦，咁樣先至得。另外咧，頭先有位嘅聽眾賴小姐咧打俾我哋咧，佢就話佢長期暈浪嘅，佢話佢用嘅方法係乜嘢咧？係 點啊？ 佢就話首先，如果你暈車浪嘅話，盡量反而要搭多啲車 ，OK， 同埋你要望遠啲啊，咁樣嘅話會好啲。同埋記住，如果你明知自己會暈車浪嘅話咧，之前就唔好食咁飽，尤其是唔好飲牛奶。呢、這個咧就係阿賴小姐佢自己用嘅方法啦。 OK， 嗱，依家再同大家分享下唔同嘅體會嚇。呢個時候咧，電話旁邊亦都有朋友打上嚟咧，1872388，你係。 系啊，有翠平啊，系咪啊？ 系咪翠平 ？Hello， 翠平 Hello. 你好， 翠平 hi， 你好啊， 系啊，风骚快活人，点啊？你咩经验啊？有 偏方嚟嘅，咁、咧就将嗰啲镰膊头嗰啲止痛贴咧， 系 黐喺个肚脐， 哦，封住佢，咁唔系嗰度有个穴位啊嘛，系咪？因为 我谂系啦，因为 唔系肚脐啊，直情系 肚脐 啊， 系封住佢， 封住佢咯， 即系封住佢，跟住咧，跟住点啊？ 跟住咪唔晕船浪咯？ 你系咪真系试过屈唔屈嘅先？翠平， 我边个教啊？完全好掂， 真系、啊。 我同你讲啊， 好啊， 我咧坐天星小轮都唔得嘅， 系。咁 系咧，但系咧系啊。咁我咧有一次咧就去台湾，去基隆港出边个大海咧，大海 系、 啊。咁啊，坐嗰啲好似渔船嗰啲好细只下 嘅，抛嘅应该都真系， 好抛到好犀利噶。 系， 咁咧就台湾朋友教我黐落去，哇！我坐咗四个钟，完全系好似平地一样。 系啊， 咁犀利， 真系好犀利。同埋咧，我发觉唔止坐船噶，坐车都得噶。 系啊， 即系总之佢系指纹噶。 咩先？你系嗰咩贴话？黐膊头你话？ 即系嗰啲咧，风湿伤嗰啲咩？诶，我成日黐嗰啲啊， 杀龙争啲啊，嗰啲系咪？ 系啊，杀龙争啲嗰啲 啊。我想解构下咧，点解可以成功嗱？通常嗰啲咧，阿豪仔你系黐最多啦，系有少少薄荷嘅感觉咧，就令到你个身体感受到噶嘛，系咪？你黐咗嗰啲之后， 系 啦，会唔会系就呢种薄荷凉凉地嘅感觉？咁啊，同个肚脐又有咩关 系 咧？嗱，好似攞个罗庚出嚟咁啊，而家 肚脐咧系。有个成日都话咧，啲位咧可以入到个身体里面，因为个近又近个胃，会唔会系因为咁样而令到个胃冇个诶比较舒缓啲？ 嗱，我上网即刻望过咧，首先第一真系咧，原来咧有人介绍过，攞胶布，佢冇特别讲咩胶布添啊，佢话胶布黐住个肚脐咧系防晕船浪咧，真系有呢个讲法嘅。第一啦，第二咧，原来咧肚脐咧。是真的很多穴位的。是啊，它会有心肝脾肺肾呢在里面呢全部都相关的。所以呢究竟。 平时都黐一块在肚脐那里是不是都可以调理一下我的身体啊， 我想就是啦。然后呢所以它说用中医的角度呢这个肚脐呢就是它的叫做什么穴位里面呢可能有相关，我睇下先啊。总之咧，佢真系有啲偏方咧。 因为佢话即系总之嗰个肚脐附近好多穴位，所以 神阙穴啦，系啊， 就帮到手，可以令到舒缓啲，是是是令到个胃啊。 系啦，咁我怀疑佢呢个咧，甚至乎话被誉为系养生第一穴添啊。咁我而家谂咧，就系你如果你黐嗰啲，佢嗰啲有药性胶布咧，佢有啲发热噶 嘛， 佢会唔会就嗰度令到佢热辣辣咁样咧？可能就 冻贴定系热贴咧？ 阿崔平，你 我嗰只系热贴嚟噶， 系啊，热贴就啱数啲嘅， 热贴咯，唔应该冻贴咯，系。 咁如果你我觉得如果咁样推敲嘅话咧，假如你手头上冇呢啲胶布咧，自己搓咯，系啦，阿桂花田成日做呢个动作噶嘛，食唔食饱饭佢都扮大肚喺度摸住个肚咧，可能都得。如果咁样系咁摸，系咁摸。 嗱，咁就大家又長知識啦，即係肚臍咧個即係附近嘅位置咧，係其實好多穴位嘅時候可以咧，唔好保住佢嚇，唔好俾佢凍親。 喂，我想即刻已經有另外一位嘅聽眾咧，都係用一樣嘅方法，阿 Tomato 咧同我哋講嘅就話咧，佢舅母教嘅，就用呢個普通嘅膠布。嗱，你 普通都得喎， 佢唔係淨係黐住。要喺个肚脐嗰个位度打交叉咁样贴住佢，佢咁样就会 work 噶啦，即系简直好似 台风咁样啊， 封住佢， 台风咪要打个十字交叉嘅，哇，其实好似贴道符喺嗰度， 封佢肚一样啊， 系阿、啊、翠平，咁而家你咪都仲系需要贴胶布噶？ 我坐船咪要咯， 哦，但都真系百万斯万灵咁系嘛？ 系啊。 恭喜恭喜！ 哇，我下次试下先啦，因为咧，我有阵时好想喺搭巴士就睇书咧，但我唔得，我会头晕晕车浪咧。 好啊，你下次唔好同我一齐搭车，你试下呢个方 法。系咯，试下用呢个方法，睇下贴住个肚脐得唔得先就。多谢你，翠萍。 搽匀精，贴两个胶布，打十字遮住个肚脐， 再攞埋个烹，再攞埋个烹， 烹啦，多谢晒翠萍嘅电话 ，thank you， 唔该晒， 系啊， 所以你我觉得翠萍呢个好嘅咧，就系已经有少少一呼百应嘅感觉， 系啊，真系 净系翠萍咁样讲， 网上又有，咁我哋听众都有，真系 OK 喎呢个。 珍珍啊， 先 珍珍睇下佢有啲咩？ 边个啊？珍珍啊？ 珍珍， 珍珍。 你好啊，你好啊，我系 听好，你好，风吹快活人， 系多谢多谢， 系啊， 我个方法系多谢我弟仔嘅，俾我发现咗嘅， 系啊，点啊点啊点啊， 因为我弟仔咧，我同佢饮完茶咧，就佢就好饱肚啦，我就由青衣搭到去秀茂坪咧，咁佢晾住个胃咧，佢就好辛苦啦， 系， 佢话俾我听，妈咪我想呕啊咁啊，咁我冇办法啦，咁氹細路，我不嬲有啲糖喺度嘅，咁啊俾嗰啲薄荷糖去食啦。我哋以前就食開卡新士嗰只薄荷糖嘅。 O K O K， 咁你食完冇幾耐，媽咪我冇事喎，我咁得意喎，已經好覺得好得意嘅。後屘再有一次咧，又係咁，我重複做呢、這個即係。 是不是你个仔想呃糖食咋？ 呢个机会都唔细， 所以我将心比己，可能我会咁做嘅。 好似好叻啊，细路仔 系。 咁后屘到第三次弄到我自己啊。 系。 咁我又系食咗我仔啲糖啦，咁咪真系得喎。 O K。 阿叻卡亲事咧。 哦，即系嗰啲薄荷糖就可以帮得到手啦，系咪？ 就揾咗一樣咧，係霍氏嘅薄荷糖啊！ 哦，牌子唔使講噶啦，總之薄荷糖啦， 薄荷糖啦 嚇，對 唔住你， 唔緊要，唔緊要， 係啦，係啦， 即係我又試過俾有時巴士咧唔識得嗰啲人咧去揾咧，我問佢介唔介意試下咯。 哦，呢個好有心喎，你仲幫埋人，係啊， 外服咧就 又 係 話 就要 冇事喎。 哦 ，OK， 即係食完就冇事啦。 係啊，係啊，好快咋。仲好过云浪院嗰啲，你要一个钟头。 系啊，因为云浪院仲要唔系晕紧嘅时候帮到你啊嘛，佢系预防嘅啫嘛，真系。系 啊， 你知唔知咧？呢度你讲开糖咧，我哋网上面有位阿咪咪咧，佢就话咧，佢每年新年就会由大澳坐船去屯门探亲啦。 系。 咁咧，佢话咧新年有椰子糖噶嘛。佢话佢 呢个唔使再形容得太多啦。 原来佢系衰咗嘅。 系啊，所以 我以为佢系成功嘅添。 我睇咗就冇。 哎呀，我扭一扭，我以为佢话佢食咗系 OK。哦 ，sorry， 佢系失败咗嘅 呢 个。 呢一个大家可以考虑下。 椰子糖就唔得啦。 我哋咗多谢咗阿珍珍嘅电话先啦。 多谢你， 多谢珍珍。嗱，我呢度咧有 Milo 嘅留言，佢就话咧，喂，晕车浪、晕船浪啊，好多时候佢话要带定一罐汽水。 吓， 嗱，呢个我冇听过。 汽水啊， 有晕船浪嘅感觉，晕车浪嘅感觉，饮啖汽水，跟住可能你。咗嗰啖气出嚟之后咧，就话会唔晕。嗱，我呢个我啊真系冇听过啦，我又唔知道咧，即系你哋有冇听过？咗啖气会唔晕浪？ 会啊会，因为你个胃晾住咧，其实我就话每一次我同阿永搭长途巴士咧，我落车大家都一齐两母女一齐噶啦。 但你落车先至 咯，唔 定系 因为你就系乘车后。 坐 顶住啊嘛， 即系翻涌啊， 系啦， 但呢个好惊噶，你谂住啖气，你咗第啲嘢出嚟，咁 冇嘢 噶， 冇嘢 噶， 冇嘢噶，冇嘢噶。 而家就冇咯，就系每一次都系咗胃气，所以佢饮啖汽水系真系想咗佢咧，就舒服翻咧，系啱数 啊。系啊，嗱，同埋咧，有啲人头先咪话唔好食咁饱嘅，但系咧，如果你 姐咁讲， 但系如果你搵网上面嗰啲咧教你防晕浪嘅方法咧，其中一样咧就啱啱相反，你又唔好空肚，佢话因为你空肚咧血糖低咧，更加容易就即系晕浪。 其实咧，听咗咁多听众去留言又好，电话又好咯，我真系觉得自己真系好幸运。 系啊，真系好好彩啊！你 我冇呢一个嘅，即系点样抛啊？几耐啊？ 你 完全开心噶， 系啊， 开心啫，咁又未到炫耀嘅。 系啊，休息一阵先啦吓， 好好， 睇下仲 会 系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嘅。如果你仲有啲咁嘅经验，特别系啲司机大佬咧，你有冇载嗰啲乘客嗰个晕车浪好严重 嘅？ 你点？ 有冇够呕嘅三宝喺个车度嘅咧？ 一定有啊！司机大佬专业啊嘛。 1-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 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要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因为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抵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勇往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要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一，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我依然去拥抱， 在海阔天空的环境里面，希望你千祈不要晕浪，亦都不要有呕吐，如果不你怎样可以乘风破浪呢？黄明之，我们的海阔天空，不过真的同隻歌都有关，我的朋友呢有不同的方法令到你可以不用晕车浪，其中一个方法似乎就是只要有音乐就不会有世界末日，只要 有 音乐就不会 有 这个晕浪，听一听他先。 邓女士， 邓女士你好。 你好啊， 是啊，风吹快活人， 打电话去电台，不过我见听到你们这么久我都很想分享， 多谢你啊， 平时打多一些电话来，我们很喜欢跟人家聊天， 是啊，你说来听一下，是啊，为 什么我呢自小都很容易雨水不平衡的，我以前小时候出街呢，我一搭车搭大概15分钟左右，即是以前搭小巴嘛，我们那个年代坐一坐一下我就会晕的了，很容易晕，是经常晕，而且本身个人呢我都是很容易雨水不平衡的，是但是呢我这十年呢我发现呢，我如果我搭车呢有什么不妥呢，我通常有条 hand free 线， 是 揸住个电话的嘛，你听任何嘢都可以的，那你塞住耳仔就听你自己中意听嘅嘢， 系 咁就 系、是、冇 错冇错，听我哋节目 唔觉晕，冇即系冇感觉话晕嘅。如果架车咧，如果坐下，譬如搭巴士咁啦，架车耷下耷下咧，我就好快冇几耐咧，个人飘下噶啦。咁咧我就觉得架车揸得唔妥咧，我就即刻就用条线咧就听音乐，或者听自己中意录咗音嘅嘢啊，任何嘢都得，听 咁样你听住咧。就是好见效嘅，我觉得 有啊，有根据噶，因为亦都系嗰啲网上面嘅，真系转移视线。佢话咧，你可以同人倾偈、你可以望第啲嘢，或者你话听音乐都系得嘅。不过佢话咧，千祈唔好用一个方法嚟转移视线， 系咩啊？ 就系唔好睇书。我每次都是的分噶，有冇话听到好激昂嗰啲音乐咧，就反而会血脉澎湃咁 样？你总之你听到你自己，你觉得系你听到收音机，你听唔到别啲嘅嘢，即系第啲声音，咁就得噶啦。总之你听收音机好咩好，咁总之系塞住耳仔，我就觉得好似冇扰乱我嗰、那个耳水唔平衡嗰度咯。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邓女士啊，你听紧音乐又好啦，人讲嘢都好啦，咁你专心喺个声音度咧，你嘅眼睛系打开定系眯埋嘅咧？ 我真系望噶，我冇 望噶。周围望都，因为成日都会话咧，即系可能望远啲啊，冇咁集中啊。哦，咁啊，就算 我都唔得，我都唔得。 系、 哦，其实咧，之前咧，正话网上嗰啲好多人都讲过，唔同嘅方法，其实我都试过嘅。 系， 但呢个方法系，我觉得系随手系好容易做到咯。 好，咁又系，咁 又系，好见效嘅。 O、okay, K， 好啊，多谢晒你电话先，thank you， 谢 拜拜。 我啲听众真 系 好搞笑嘅。 系啊，嗱， 咁系啦，你讲啊。 我觉得咧，嗱，节目最尾呢五分钟咧。即系头先我哋讲话，你会唔会即系好容易晕浪啊嘛？ 系， 其实我真系想话俾你听，如果咧头先你一路听新闻，一路听唔同嘅消息咧，你一定会晕浪嘅。你知唔知喺而家短短啲半个钟里边，成个世界发生紧几咁大嘅风浪啊！真系会令到你咧头都晕晕。 又唔止半个钟嘅，其实因为 即系呢一个钟枕住咧冇停过。 由十一点半开始，其实我哋不停即系做住节目， 系啊， 系啦，烧住做住节目，但系其实同时间有好多嘢要处理，因为有好多特别即时新闻弹紧出嚟。 好啦，嗱，先讲一个，我哋成日都话噶啦，站在发型潮流尖端嘅佢， 系 啊金仔， 系 金正恩领导人，佢。几个消息咧都话大件事啦，佢好似咧接受紧咧一啲即系手术啊，总之就话咧佢身体唔好，究竟佢系属于 佢做咗个心血管嘅手术之后咧就话情况严重嘅咁样。 系啦，你话佢系严重啊、危殆啊，有咩问题唔知？因为好多消息噶嘛，总之就话喂，但佢个病似乎引起国际关注咧，因为佢做咗个即系阿祖话斋心血管手术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真系惊噶，北韩、啊。阿金仔、啊，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嘅领导 人， 系 原来发生咗件咁嘅事啊！咁 系啊， 但唔系净系一件，当然 啦，嗱，你已经有少少晕浪啦， 系啦系啦，晕啦晕啦， 你觉得死啦，恶巴有事，爱的迫降有事啦，好啦，跟住同佢体型差唔多嘅， 系 就话 Donald Trump。 系， 系佢冇身体冇事， 佢冇身体冇事， 唔使 佢身体冇事。咁但系咧，见到原来咧，佢哋亦都有个突发新闻咧，佢就话佢喺个 Twitter 度咧，佢好中意喺嗰度发布佢嘅资讯噶嘛。佢话咧，由于受到呢、這、一个即系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咧，佢会暂停咧呢一个咧移民嘅安排， 系 即系入美移民美国嘅安排暂停。佢话咧以保障美国公民嘅就业机会，系暂时，即系佢唔系话我哋以后唔接受咁样。但系呢一下啱啱咗。我见到新闻宣布嗰阵时，见到你听到都惊嘅。 系啊，跟住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消息咧，就见到咧一个嗱个个 title 咧，嗰个标题就咁写嘅，政府地震，今次嚟到香港区咯。 系啊， 佢就话咧就我哋呢个政制局嘅局长啊，聂德权咧就平调，由曾国卫咧就替补咁样嗰个位置嘅咁样，即系我谂啊，都好近我哋啊，系咪有高官嘅调职，都唔系常见嘅一件事啊。但系就喺呢一个钟头里面咧，爸爸声咁样发生， 系啊。即系我都话啦，你真系头都晕埋喎，暂停接受。咁跟住咧，然后咧，然后就话嗰个咩国际原油价格咧，佢跌到负十蚊美金咧，你知唔知咩意思啊？我个 friend 谂咗个好嘅比喻，佢话即系咧而家，佢话而家你屋企咧如果有个位，你想买一桶原油，咁卖俾你嗰人咧，仲话多谢你，我俾十蚊美金你啊， 系啊，仲要 唔系啊？但跟住 佢就要俾十蚊美金啦， 你啲油摆边啊？咁跟住 唔系，同埋我想知咁，如果我哋揸车嗰啲而家去油站入油系点噶？ 系俾 coupon 你 系咪？ 系 咪应该会 免费入油啊？ 应该唔止喎，免费入油之余，佢仲要再俾十蚊美金你喎，真系唔系咁多人系讲少啦。哇！但系你突然间发觉。 我哋坐喺度，以为仲可以咧，即系同大家忙一忙忧咧，笑一笑。原来出边有咁多风浪咧，喂，真系贴胶布一个套词都唔掂啊！ 交叉记住啊！ 系咯，我哋即刻总结点样可以防止云浪啊？听我哋节目啦， 好啊，听日再见啦，好唔好啊？ 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